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随机波动，我是傅世野。 我是张志奇。 我是冷建国。 那这一期来到了我们一年一度的书影音， 真的 对，已经变成了一个年度的分享。 我前两天在家收拾房间还收拾到了去年的提纲。 对，这个其实就是想汇总一些我们最近看的书和剧，然后还有一些文章和播客节目，然后和大家来做一个分享。那先提醒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聊的剧可能会涉及剧透，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看过的话可以先跳过这个部分，等你看完了再来听，然后如果你不介意剧透的话就可以继续往下听。 好， 那我们想要和大家聊的第一部其实是叫做匹兹堡医护前线，它英文叫 The Pit， 然后这个其实不是一个很新的剧，它是2025年1月9号开播的，然后一共有15集。它讲的是一个美国匹兹堡的这样一个虚构的，应该是公立医院 对吧， 然后它急诊室的故事，15集其实讲的是一个 shift， 就是一个轮班， 但其实是只有12个小时，但是 对，它 后 面延长了， 对， 就是延长了这个下班的时间，这样一个十五集的剧，然后它是跟那个现实生活中一个小时的时间是完全吻合的，就是它一集，其实它一集是45分钟，但是它一集其实讲的是1小时的故事。 对 对，然后这个剧就是你一开始看的时候会非常紧张，看到后面你会更加紧张，因为它最后几集就爆发了一个大事件。 对， 然后在这个大事件中，就是在危机中，你会看到所有的医护人员齐心协力来做同一件事情。然后我看那几集就是看到半夜2点多， 我也是， 就是得连着看， 我就是从大概第9集还是第10集，就一晚上就看到了第10、 对， 14集， 就是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停下来。 对 对， 然后就实在熬不住了，第二天看了最后一集。 是，我觉得这个剧就是很好看，就是它首先其实有一种很真实的这种医患关系的体现，因为这个剧里面它的这个主角其实它是90年代美国很著名的一个剧叫《急诊室的故事》， 你们看过吗？ 一个医疗，我没看过，你 看 过吗？ 其实我 看 过，他主角是那个 George Clooney。 对，因为他这个他这里的这个主角，其实在《急诊室的故事》里也有演出过。 对对对， 因为这个剧最近有一些人关注，是因为这个《急诊室的故事》的作者他的一个朋友还是亲戚，就告了这个 The Pit， 说他侵权了《急诊室的故事》。但实际上，这个 The Pit 它的主创有2个人是来自《急诊室的故事》，并且这个演员其实也是来自《急诊室的故事》。然后在外网就引发了一些讨论，大家就在讨论说这两个剧到底像不像，然后如果有区别的话差别在哪里，就是有一些类似的讨论。 其实我已经完全忘了，就是 对，但是 《 急诊室的故事》它应该不是这种实时的，就不是每一集是1个小时， 它 应该是以不同的 case 为主的。 对对对， 有点像咱们看那个《问心》， 它有点像后面的那些医疗剧，比如说那个格雷， 实 习 医生 格 雷 那种节奏的。 对，我觉得这个剧它很有意思的是，它就是给出了现在美国医疗的一个现状吧，就是它这个医院是一个，首先是个公立医院，其实就是资源很匮乏，人员很短缺，然后管理也有一定的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剧里面还有一个类似 manager 这样的人，他就一直在提醒这些医护工作者，你们要注意那个患者的好评，就是有点像咱们现在就是大众点评这种好评度什么的，就如果你对他的服务态度不好，他就不会给你好评，还有一些 KPI 的考核啊什么的，就是在种种压力之下，所有的这些医护人员在一天之内发生的这个问题。 对，我觉得它其实是有一个背景，它其实反映了后疫情时代美国的公立医院急诊室这样一个现状吧。 对， 因为他选择的这一天实际上是这个男主他的 mentor， 他的这个导师去世的忌日。 是的， 因为他这个导师就是在新冠期间感染了肺炎的这个急诊室的主任，然后在他们自己的医院里面因公殉职了。然后这个男主角当时因为没有能够救活他的导师而一直心存愧疚，所以就是说他在每一年他的忌日这一天，大家都觉得说不能惹他这一天，因为他的情绪可能就会有一些起伏，所以他拍的其实就是这一天。 是的，然后在这里面你还能看到，就是医护工作者其实他们作为照护者，他们也很需要照护和关怀，就是会呈现很多这个医护因工作压力太大而崩溃的这样的一些场景，就是这个男主角在最后我忘了是倒数第二集还是什么时候， 就 是有一次大型的崩溃。 对， 对，然后另外一个医生他其实就是一直在偷医院的这个精神类的药物。 对， 然后你就会觉得说美国的医生这个整体的这个精神状况其实在后疫情时代也很值得关注。我看了一个大西洋月刊的评论，他就讲说重复性是一种 这个优秀程序剧的秘诀，就这种剧被叫做程序剧。其实急诊室的故事，然后包括这个 The Pit 都是这样的一种剧，观众喜欢看到人们在工作中展现出出色的这种专业能力，所以它其实像是一个长期播出的这种职业剧吧，就是有点像侦探剧、律师剧或者医生题材的剧，都是这种感受。然后我就在想说，我看这个剧的时候确实也是一种这样的感受，就是这是一个我看的时候特别特别专心，就甚至完全不想拿起手机的一个剧， 而且没有办法在吃饭的时候看， 对， 因为鲜血淋漓， 就是有很多 节奏太快了， 对， 就 你稍微有很多这样的画面 一走神就 对 会 miss 掉很多情节。 是的，因为它这个剧其实它不是一集处理一个 case， 它就是模仿一个真实医院急诊室的情况，就是基本上可能你还在处理 A 的时候，就有另外一个人叫你说我们又送进来一个什么患者，而且你还会看到这里面就是医生对于一个患者的诊断，就是一方面它有点像一个侦探推理剧，我觉得我看这个剧的一部分乐趣来自这个，就是 他 推断那个病情，对对对，而且他推断那个病情就很像一个侦探在抽丝剥茧的破案，然后影响你的这个病因的其实一方面是你的主诉嘛，另外一方面可能你今天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比如说你在花园里被一个蜘蛛咬了，就也可能成为你生病的原因。然后还有一部分就是有关整个社会大背景的部分，比如说有一些患者他被送进来的时候，其中一个女生就是他的女领导送他来的，然后那个女领导对他寸步不离，而且所有的医生问这个患者的问题都是由他的女领导回答的，这两个医生就怀疑说他 是人口贩卖， 对，就是是被人口贩卖的，然后还给了他一个那个电话，假借他要拍 X 光吧，就让他和那个领导分开了，然后就询问他说如果你面临一些威胁啊什么的你可以联系哪里哪里，然后这个患者他坚称说没有任何问题，最后就离开了。所以我觉得有很多就是社会方面的这种因素，然后包括还有社工的介入啊什么，其实这个公立医院的急诊室真的像美国社会的一个切面，然后你可以从中看到很多这样的社会上的问题。另外一个让我觉得看这个剧很舒服的一点，就是我觉得它有点像一个乌托邦，就是你在现实中看过太多不专业的人在本来应该专业的位置做着不专业的事情这种现象，对吧？但是你在这个剧里面你就会发现说，虽然会有 医生真的很好， 对，我看的时候就觉得说，就如果我在现实生活中我的家人或者我自己去看病遇到这样的医生，我真的就是阿弥陀佛， 就是真的是人心人数， 对对，然后但是你就又回到现实，你看到现实中的各种状况，可能甚至就专业不对口，或者说培养时间不够，甚至都可以直接上手术台，就我觉得这个和这个剧的对比有点太过鲜明了，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如果现实像这个剧一样运转，所有的人就是在自己专业的岗位各司其职，严丝合缝的运转，其实是可以很高效的完成一件事情的。就虽然有的评论说觉得它很残酷这个剧，但是我觉得这其实是它童话的一面，就有一个评论说它是一种可以被控制的混乱，就是它虽然是一团混乱，就尤其是后面几集大家如果看了就会知道是一个完全失控的在失控边缘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但是你会看到所有的这些人合力然后让一个事情从混乱变成有序的这个过程，就有一种 减伤的感觉， 对对对，我那天在想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确实是一个减伤的过程，就我觉得我能理解你的那种内心的 还有一个对上集的 callback， 对，而且我就会觉得它真的是一种秩序归位的感觉，也是一种道德上的归位的感觉，就会让人觉得在一个很混乱的时代感受到内心非常平静。 我看这个剧的时候我就感觉说他们情绪真的好稳定，世界上有究竟有没有情绪这么稳定的人啊？然后另外一个我其实对他有一个小小的不满，就是他对病人家属的刻画有一些性别刻板印象，我觉得就是每次当是夫妻两个人共同要来做小孩的医疗决定的这种场景的时候，往往不理性的是妈妈， 对对 对，他总把这个角色放到母亲的身上， 对， 比如说拒绝一些有侵入性的疗法，虽然这个疗法已经被证明是非常非常安全的，然后已经是就是实践过很多很多年的这样一个成熟的疗法了，然后这个母亲坚决拒绝采用这样的疗法， 对， 然后比如说遗体捐献的时候，要考虑到遗体捐献的时候母亲会反对遗体捐献， 对， 就是他这种更加不理性，更加怎么讲不可理喻的这种角色往往放在了母亲的身上，当然最后他们都还是最终还是被说服了，或者说这个事情最终被解决了，但是最开始给这个剧情制造冲突的这个人往往是母亲，这个时候我就会觉得说， 不是很满意这个点。 嗯， 虽然可能也许现实中确实母亲跟小孩的这种情感连接更特殊一点或者怎么样， 嗯， 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剧集你有这么多的 case 可以去呈现不同的情况， 嗯， 在这种前提下全部都把这个角色写在母亲身上，我就觉得有一点点 太过刻板印象了。 除了刚刚说的这些，我看这个剧的时候就是也体会到照护这件事情，因为最近我的猫生病了嘛，我就是一直在照顾我的猫，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剧它刻画的很好的一点就是照护其实是一种持续的在场，就是你会觉得在里面这些医护人员精力特别特别的集中，就是他全身心的把自己投入到另外的一个人身上，投入到一个他者身上，这意味着就是你身体上的一种在场，同时你的精神也是在场的，你脑子里要有你所有的这些患者他们的不同的情况什么的，就是我们之前的节目也讨论过有关注意力的问题嘛，我现在的体会就是当你在照顾他人的时候，就当我在照顾我的猫，就每天给他数那些药，然后把那些大的药片剪开塞到一些小的胶囊里再给他喂进去的时候，然后以及你要观察他每天喝多少水吃多少饭拉多少屎排多少尿的时候，其实我完全没有精力做别的事情，完全没有精力刷手机，当你在照顾的时候其实这是你的注意力不能被其他事情剥夺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是我最近比较深的一个体会。但是当照护变成了一个人的工作，然后当照护和你工作的这个 KPI 和你的业绩甚至和你的收入挂钩的时候，以及当这个照护需要被定价的时候，好像你会觉得医护人员又经历了另一种异化，就虽然照护是一种最不被异化的劳动，但是当它被定价作为一种劳动去交换价值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它被异化了，我觉得这个也是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 它里面有一个 case 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就是一个亚裔的老太太和她女儿， 对， 然后这个老太太好像她有一个什么疾病，但同时她也有失智的问题，然后被她的女儿送到医院里来，然后她就说这个女儿是她的就是唯一的照护者，因为他们家庭条件也不好，就没有办法请一个专业人员来帮忙，然后他女儿就非常非常疲惫，因为这个他妈妈就有点神志不太清楚嘛，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实习医生，他妹妹是自闭症患者，所以他从小就有照顾他妹妹的经验，他就看出来的这个照护者非常非常的疲惫，他就安慰他，就说你其实应该给自己放放假放松一下，偶尔可能一两天找一个帮手来帮你一下，他说我们可以有一些这种慈善的这种项目也许可以帮到你，然后这个时候这个照护者就说好，那我现在就出去好像抽根烟还是什么，然后他出去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 对， 他就整个一集都没有回来，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实习医生就担心自己说错话了，他就觉得说他可能就是会遗弃他的妈妈在医院里，就不回来了，然后就一直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然后这个女孩就陷入了一种深深的自责，她就觉得说是因为我安慰她这几句话，让她放弃了她妈妈，然后最后这个照护者又回来了，然后她就跟她说我在车上睡着 了， 我没有听到你的电话，但我觉得其实有可能是 她曾经动心， 对，有可能是一个借口，就是说有可能她是真的那一天她就是不想接电话，或者就是说她真的就有点想一走了之了，但是后来又改变了想法，就是这个故事我还挺喜欢的， 是的，对，这个其实就能过渡到我们想聊的下一部《黑镜》，因为《黑镜》的第一集 叫《Common People》。 对，其实就是我觉得大家其实很少讨论它这个部分，但实际上在我看来，它是一个照护者和被照护者的故事。它大概讲的就是说，这个他是一对夫妻，然后这个妻子她 得了脑瘤， 对，得了脑瘤，其实就是有点像被宣判已经死亡了，就脑死亡的这个状况。但这个时候有一个叫做 River 的公司的一个员工就过来跟她丈夫就说，现在有一种新的技术可以让你的妻子健康的生活，但是你每个月要交$300， $300其实就是说把他的大脑的一部分复制到一个 云 上面， 对， 这个云就可以代替他的大脑工作，然后他就可以切除掉一些对他维持生命其实是很重要的这一部分大脑，然后同时还可以健康的活下去， 对 对。 然后在这个情况下她丈夫就接受了这样的一个协议， 对， 和她妻子又相当于回归了他们正常的生活，然后这之后就开始变得非常的恐怖。 我觉得这集真的太难，我看到一半我真的就关了，我没有看完，我觉得我真的忍受不了了已经。 对，就这个就是让我想起来之前那个喜剧大赛有一个小品， 也是在讲说，就是你所有的这些平台的订阅，就是它不断的这样的升级会造成什么。但是我感觉这个黑镜是一个更加 极致的， 对，更加极致更加邪恶的这样的一个版本， 就是当你的人体功能成为一个订阅服务的一部分的时候，并且这个订阅服务在不断的升级，如果不升级你就不能离开相关的区域，如果不升级你就要突然开始播报广告的时候， 就那个播报广告太吓人了。 因为黑镜这已经是他第七季了嘛，就是今天建国还问我们，他说你们记得他的第一季是哪一年吗？然后我跟师爷就说好像是我们刚上大学的时候，其实是2011年， 已经将近15年时间。 我觉得其实是我们跟这种新的技术的距离变得太近了，就是过去可能我们看黑镜，我们觉得它还是一个科幻片， 是 现在它已经变成了现实主义 现实惊悚， 对 对，真的很吓人。 而且你会觉得这种技术真的正在渗入你的生活， 是啊， 第一集这个 Common People 我觉得不仅有这种技术渗入生活，然后它主宰你人体的功能的这一方面，它其实也在讲网络直播的黑暗面， 对，那个也很恐怖， 因为她丈夫为了来不断的凑这个升级套餐所用的这个订阅费用，她开始在网上直播来赚钱，别人让她做什么她就做什么，然后以此来挣到微薄的可以弥补她的收入的这部分钱。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最好不要先看第一集，就是可以先看后边， 我觉得看第一集就可能被劝退了。 是，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就是相对来讲这一季我最喜欢的 top two 的其中一集， 其实我觉得这一集它是写的最好的，因为它整体就是把我们面临的一个科技现状， 对， 它不是某一家公司或者某一个邪恶的人造成的，而是一种非常普遍弥散的一个情况，用一个 case 讲得很清楚， 是， 所以它给人感觉非常非常的恐怖，就是感觉你即便你不得这个脑瘤你也很可能会面临跟这个女的相同的情况。 是，我觉得它这集其实就是生动的阐释了什么叫人况，就是这个作为照护者的丈夫他其实也是一种人况，就像建国刚讲的，他通过这种网络平台的很猎奇的自我伤害，以自我伤害为手段的这种直播来赚钱，就这个其实我们之前也聊过，就是大家现在在互联网上争夺注意力的一种方式，我觉得他在这里就展现了争夺注意力最极端的一种方式，就是自残或者说观看别人自残，以摧毁自己的身体为代价的这种。然后他的妻子作为一个被照护者也是一个患者，他其实也是人况，因为最后如果你不升级这个计划，他丈夫就发现他妻子在家越睡越多，就他每天睡眠时间非常长， 对，其实就是他睡觉期间这个科技公司在用他的大脑作为服务器处理， 对，我觉得好恐怖，这个就是人况 literally 什么叫人况。 对，而且如果你如果这个女性她想要怀孕，因为这个剧一直在交代他们两个试图有一个孩子， 对， 如果你要怀孕的话就要购买更贵的套餐， 对， 因为她要开发你大脑更多的功能， 是的， 好 吓人。而且她后来升级的那个有点像那个 Premiere 就是这样的一个更好的版本，这个是大家都很喜欢的一个功能，就是你有了这个之后你就可以相当于直接借用别人大脑的功能，它里面就展示了一个场景，就是假如你本身不会打网球，然后你开了这个套餐， 非常的受到诱惑，好想付费体验一下辛娜的正反手。 就是这个比那个极度愉悦更让你感到 绝对的 吸 引力，绝对的。 而且我觉得这里面最恐怖的一幕就有一次他这个丈夫和妻子到这个公司吵架，然后这个公司的工作人员也非常生气，但他其实也使用了这个升级套餐，然后升级之后相当于你的所有感官是可以进行首先进行区分，就比如说你是冷漠，然后欢欣悲伤， 就是可以切换一个模式， 对，切换模式之后然后你还可以调它的程度， 对， 然后这两个人走了之后这个工作人员他就把那个冷漠调到了最大值我就觉得这不就是当代职场人的写照吗？就是即便现在大家没有这个设备，但实际上大家在内心 自我调节， 对，你都在做这种调节，比如说当你面对不想做的工作，或者当你面对一个很荒谬的职场情境的时候，你就会默默地把那个冷漠调到最高。我另外一方面我看到最后，因为他的结局就是说丈夫和妻子共同做了一个决定，然后这个丈夫最后把妻子用那个枕头就是让他窒息而死了，我看到这里感觉到一种解脱，我就觉得说几年前我们聊过一期节目，就是讲那个24/7，就是睡眠作为什么抵抗资本主义最后一道防线，大概是这个观点， 就是死亡才是最后一道防线。 我现在就觉得说连睡眠都不是最后一道防线了，就是在这个 这一集里面它呈现的就是说你的睡眠也是可以被剥夺的、 嗯、 就是当你在睡觉的时候你也可以被作为一种人体电池使用、 嗯、 然后只有死亡是最后的防线，然后我就觉得哎，幸好人会死。 但我看到那一集末尾就是拍到他已经被闷死了、 嗯、 他的脚在那里的时候我特别特别害怕、 嗯、对，有的也有人这么 说，我怕他的脚突然再动一下、 嗯、 我怕他连脑死亡也是受那个公司远程控制的、 嗯、 就是他连死都不行， 对， 他觉得 这个 自己决定， 对、 嗯、对，这个我觉得就是终极想象，终极噩梦，真的太恐怖了、 嗯、 但我觉得起码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死亡还是一种解放，就我看到那就会觉得说、 嗯、 幸好每个人都会死，就是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有，不管你是失权的人还是有权有势的人，大家最后都会死，然后死亡其实就是最后的一道防线。 嗯， 嗯， 我记得我当时看了一个微博，他就说这个剧的想象力还是不够丰富、 嗯、 如果在中国现在早有什么网贷裸贷，就是早就让你有各种方式可以去贷款啊什么的，但其实不是很多人为他们出招吗、 嗯、 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让这个女生也去这个公司当销售员， 我当时 对她就变成了一种传销， 对，就是传销的模式， 她最终就我觉得经济的终极形式可能不过就是如此吧， 传销 就是不管你是在什么前现代还是在什么未来，最终的模式就是这个， 好绝望。 但我觉得这一季其实编剧处理了非常多的死亡的题材、 嗯、 就第二集叫做眼中钉、 嗯、 就它是一个关于平行宇宙的一个设定、 嗯、 就其实它也是有这个复仇啊科技正义和死亡的这种问题，然后第三集是大家很喜欢那个白日梦饭店，它其实也是在处理死亡的议题、 嗯、 包括第五集叫悼念、 嗯、 就是讲一个人深爱 的 妻子去世、 嗯、我不是很喜欢， 我一般 等会儿可以聊。 嗯， 嗯，但第二集你们有人要聊吗？哦，第二集其实我没有什么太 第二集我们的区别在于觉得它可怕不可怕。 对，就是我看的时候觉得非常恐怖，因为我是一个在日常生活中经常看错字的 但是我也是啊，但我就没有觉得很恐怖。 真的吗？你就是我会觉得那个状况很困扰我 我是觉得说如果是我，比如说我认为这个餐厅应该叫什么，别人认为叫另外一个、 你觉得别人是对的， 我肯定不会跟他争辩，我肯定就是先认怂就是 我 就是错的。 这个最恐怖的点不在于你记错了什么，而在于你记对了什么，就是他举的例子是 Bernie 还是 Barney 炸鸡但你其实可以换一个，比如你明知道你们家住五楼，但是你突然发现、哦，原来在那一重现实里你们家住四楼，而你明明记得你们家住五楼，我觉得这个是很 可怕的。我这个时候就会怀疑我记错了呀，就是这不是可以内在和解的一件事情吗？就是如果这个宇宙可以切换，我的内心也可以切换，这不就可以了吗？ 但我感觉它就是你其实切换的速率肯定没有那个宇宙快嘛，因为人还是依靠一定的惯性。 我其实看的时候，首先我是一个抽离的视角，我肯定没有这个女生这么就是感同身受对于这种状况。但我其实感觉就是说，我们现在面临的确实就是这个情况、啊、 对对对，我觉得它很写实。 对，就是说每个人其实都在一个你的所谓的茧房里面嘛，就是你看到的这个信息所谓的真实跟其他人看到的是不一样的、 嗯、 因为它是一个复仇主题，就是说它必须要还留在这个别人建构的这个真实里面，它出不去，对吧、 嗯、 如果是不是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其实你就待在你自己的现实里，你不去 engage 其他的现实，就这个问题就可以解决。 对、 嗯、 我觉得这个确实就是现在很多人生活的一种方式、 嗯、 就是大家是通过这种方式活在自己的现实里，以及和你一样就是大家都认同同一个现实。 对，其实就是你放弃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东西、 嗯、 这个事就某种程度上就能够解决。 对，但这特别特别逗，就是因为我之前听那个言外之意，他们说如果你是在奈飞看的话，就是它其实真的是有两个版本、 哦、 就那个 Bernice 和 Barnes、 嗯、 然后我和建国当场就吵起来 我们俩看的应该恰好是那两个版本， 对吧？你说 要么就是你记错了我反正记得是对的 你看的是Bernice， 就实际上是 Bernice、 我看的那个绝对是实际上是 Bernice 就是那个帽子上就板上钉钉的写着 Bernice， 我们那天就在餐厅直接吵起来。 我觉得奈飞这个设定也很绝，就是你跟你的朋友也生活在平行宇宙。 对、嗯、我觉得他就是通过一个小小的技巧就让你意识到，就是因为平常我们肯定生活在同一个现实里嘛，就我们起码以为是这样的然后在那一刻我突然想说，哈，咱俩看的不一样吗？我觉得确实会造成一种精神冲击。 但是今天我们就遇到同样 样的问题啊，因为就是昨天我不是给建国和视野卤了牛肉嘛，然后建国就回复一个那个粉丝询问那个菜谱，他就说是看了小高姐的菜谱，然后那个人就回复他说，他说你知道吗，小高姐的那个账号其实叫小高姐的魔法 调料 他说我之前一直以为叫做小高姐的魔法料理，然后我跟建国都一直以为他是小高姐的魔法料理，而且他在群里他问我们，他说你知道吗，这个其实叫小高姐的魔法调料，我当时就说我不信，但是你知道吗，如果说没有你跟我站在一边，我觉得当场就跪了，你知道吗，我就给你当场就觉得一定是我记错了，但因为你也记错了，我就觉得那我们是不是还有机会， 所以这对我来说更可怕，我觉得一定是留言的那个人摁了一个小按钮，他就变成了魔法调料，之前在我看的时候绝对是魔法料理。 我觉得就是自从看了这集之后，大家就开启了一个这样的视角，就是自己内心有了一个按钮。 我觉得其实这一集的设定我挺喜欢 的， 那个节奏我也很喜欢，但是就是 最后 结 局有点太扯， 有点扯， 对， 结尾我无法接受。 我觉得它不恐怖的原因是因为它最终把它归结为一个人疯狂的举动，它不像第一集一样，第一集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完全制度性的， 对， 并且已经我们已经在朝这个制度的轨道上去前进了。第二集你就感觉说那他这个人死了 这事情不就结束了吗，对，感觉他最终其实是把这个主题变得更轻了，我觉得 是它其实环境性的那一重叙事也还挺压抑的，就是她那个女孩为什么要复仇，是因为她长久的生活在这种校园霸凌中，而且这个霸凌其实是以开她跟老师的黄色玩笑， 其实就是给她制造谣言， 对， 就她其实就她其实就是生活在一个所有人都不相信她的这样一个环境里面，所以她要用同样的方法报复当时造谣她的人， 是是是，我觉得这一集就是结尾是一个败笔吧。 对，然后第三集其实我还蛮喜欢的， 我也很喜欢。 对，这一集是改变了我对黑镜的一个固有的看法，就是我其实一直以来没有非常喜欢这个系列剧集的原因，是因为我不太喜欢它一直以来的这种科技反乌托邦的设定。然后我今天看了一篇评论文章，就是在讲说它这个里面的反乌托邦设定的，这个文章叫做 Dystopia as Default， 就是一种好像这个初始设定般的这种反乌托邦，How Black Mirror Influenced Tech Futures， 就是黑镜如何影响了科技未来。这个评论写在2023年，就是在他这个新一季回归之前，他就回述了这个黑镜的系列诞生的一个历史。他就说他最早是2011年首播的，那个时候是 iPhone 推出的第四年，然后是 Facebook 推出时间线功能的第一年，然后他就说那个时代其实充满了对这种科技乐观主义的这种情绪嘛，然后他说这个剧集其实对这种乐观情绪进行了一种尖锐的讽刺，并且常常呈现出这种反乌托邦的色彩。然后他说最早其实黑镜是在英国的第四频道播出的，然后当时是这个 Web 2.0 好古早， 真的 2.0 的巅峰时期，然后公众也是在热情的拥抱这种大型的科技公司，希望他们能够通过数字化转型重塑社会。然后他说第二波的黑镜其实是在2016年之后，那个时候他就已经转到 Netflix 播出了，然后那个时候其实赶上了一个所谓的叫做科技反感潮，叫做 Techlash。2018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很著名的书，叫做《监控资本主义》，之前我们好像在节目里也提到过，他说这个书其实改变了很多人对智能手机是否对我们的生活有益的看法，然后说我们和手机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复杂，更加令人疲惫，不那么容易拿来开玩笑了。对，然后后面就说所以在这个2019到2023年之间，其实黑镜它休整了一段时间没有再更新了，这个时候科技公司其实短暂的恢复了荣光，然后他们通过提供的这种通讯服务和内容帮助很多人度过了疫情的封锁期，然后整个行业也开始寻找下一个令人兴奋的大事件，当然这个大事件曾经被认为是这个 Web3 和元宇宙，现在肯定是这种生成式的 AI 了。对，然后他就说从第一季开始黑镜就表达了一种对科技的犬儒主义或者怀疑的态度，他不是第一个描绘技术反乌托邦用途的剧集，但是他 因为恰当的出现的时机抓住了公众的想象，因此迅速的成为未来科技的默认参照点。当人们评价一项新技术时，常常会说这也太黑镜了吧。 嗯， 我感觉其实我们好像也会这样讲，就是说感觉某一项技术特别特别像黑镜。然后他说在这样一些设定当中，他加固了一种观念，就是科技的恶意用途是我们唯一可以实现的这种用途。然后他就说其实科幻作品中的想象被现实中的科技公司或者设计师所模仿，是一个古已有之的一个现象，并不是从黑镜才开始的，但是黑镜也是以这种方式影响着现实中科技发展的走向的。这部剧的情节开始影响到设计思维和设计教育，很多学习设计的学生会主动地设计出黑镜式的场景。我其实看这部剧的时候，我对它的感觉就是，其实科幻作品我们通常会理解为它是一个思想实验嘛，实际上它是对现实的某种放大和扭曲，然后从而实现一种对现实的警示和批判的这样的一种作用。但它的实际效果可能跟它的初衷是有所违背的，我总感觉它的实际效果其实是散布了一种恐怖。就是它不仅让人们对新技术更加恐惧，而且也强化了某些既有的统治技术的一种震慑力。很多时候观众其实会内化了剧中人的一种绝望感，而这种绝望感其实阻碍了我们在现实中行动。就是我觉得他的那种反乌托邦往往是以其中的人无力反抗，最终死亡或者是完全被摧毁为结局的，他没有任何这种比如说一点希望或者是可以去解决问题的这种可能性在这个剧集里。我觉得最开始当我们离这些技术现实还相对遥远的时候，我们反而能够更好的接受这种绝望的结局，而当我们离这个技术现实越来越近的时候，一个是我们感受到了一种真实的恐惧，另外一个我觉得它有点像它让我们作为观众其实我们的情感和行动力也被变得瘫痪了，因为这种绝望感给我们带来一种瘫痪的感觉。我反而觉得它有的时候是跟那种科技巨头或者说一些利用这些技术来监控国民的政府，它站在的是同一个阵线上，它是客观上跟他们站在同一个阵线上，也许它的初衷并不是如此。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季其实它第三集和最后一集我都还挺喜欢的原因，就是因为它打破了这种技术反乌托邦的设定。某种程度上这种技术反乌托邦的设定也是一种偷懒的设定，就是它不断的在重复同一个叙事，只不过它把 A 技术换成了 B 技术再换成 C 技术，但实际上它叙事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但这两集我觉得它在叙事上确实是有一些突破的，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蛮好的，蛮不错的。 我觉得整体上我也是觉得这一季的黑镜比较惊喜，是超预期的。因为我觉得当人们期待看一个所谓脑洞大开的作品，他期待到第七季的时候，尤其是当现在这样的科技正在逐步渗入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其实他很难再做到真的脑洞大开。因为现在方方面面的设计都在向黑镜逼近的时候，黑镜就显得不那么黑镜了。 对， 而且我们其实在看这部剧的时候，我们上次聊天也说我们看到了同一个帖子，就是 Reddit 上面有人说自己的亲人正在跟 ChatGPT 聊天，然后觉得自己是 ChatGPT 选出的天选之子，正在进行一些神秘的授意，认为只有你去完成某些特定的这个工作，认为你才是救世主。我觉得就这个画面本身就是很黑镜的，其实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样一个现实当中。当然留言里也有很多人说我们要重视这是这群人的比如心理疾病或者精神疾病的一个外显，但我觉得黑镜完全可以让我们换一个思路去看这件事情。 是 因为在这一季的应该是第四集玩物里面，其实就是一个人在不断的被他的程序洗脑，不断的被他的程序里的小人受益，然后他进而怎么样去改变了世界，去消灭了人类。我觉得就是当现实的进步，技术的进步已经超过了黑镜的叙事，他再想做到真的大开脑洞其实是比较难的。而这一季做到，我觉得这一季他是怎么做到呢，其实是打破了之前的一个叙事的结构。我觉得他之前的叙事结构不光是这种技术的反乌托邦，然后他还有一点就是人是利用这些技术发掘出了人性中最黑暗的一面。 对， 就是人是利用这些新的技术不断去互相的折磨，互相的压迫和互相的控制。我觉得这也是黑镜一直以来让我们觉得很震慑很恐怖的一点，就是你发现无论在一个科技多么发达的时代，我们始终都要经历人性的考验，并且人永远是失败的。 而且就是说技术把这个考验调到了最大值， 对， 推极了这种感觉。 对，就像之前非常经典的黑镜故事，比如白熊那些，就是非常鲜明的这种案例。 嗯， 但是这一季我觉得它很不一样，它有几集是真正的在探讨爱，就包括大家都很喜欢第三集的原因，就是我们在一个被技术改变的世界里，我们看到了一些非黑白的东西，一些写着爱的东西，而可能这样的叙事在当下这个时代很不一样。 嗯，而且我觉得我很喜欢他的一个设定，就是这个爱的瞬间是在一个技术故障的情况下出现的。 对对对， 就是比如说我们过去看这种反乌托邦题材的作品，往往是技术故障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情节转折，就是当技术故障的时候，后面就要发生非常非常糟糕的事情了。这个我觉得它其实是带有一种非常现代主义的这种目光在里面的，就是说其实秩序是我们追求的，无论科技如何进步，我们追求的是种更精密的秩序，而反秩序，秩序的坍塌实际上是会带来巨大的灾难的。但是这个剧我觉得它这一集它其实就完全调转了，其实是因为技术的故障带来的是一个真正的乌托邦，而且这个乌托邦其实是存在于现实的时空之外的，因为技术它才能够存在。它就是有点像在偷来的时间和一个偷来的空间里面，两个人进行了一场在现实中不可能的爱情。其实我觉得它是一个爱情片的经典套路，但是把它放在了一个技术的框架下面， 是 我非常非常喜欢这个设定。而且我觉得它是对于技术带有真正批判性的，它不是那种反乌托邦的设定，那种反乌托邦的设定我觉得它跟技术的逻辑是顺皮儿的，就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更进步，更强大，更有秩序。它其实告诉我们的是，在一个大混乱当中，在这种灾难和断裂当中，历史出现了新的机遇，而这个机遇实际上是被弱者抓住了，被那些本来在现实中无法享受这样瞬间，无法享受这样自由的人，在这个空档里面他抓住了这样的机会。 就是之前说这个 我也在想这一季，就是我也非常非常喜欢，就看到最后真的是狂哭。然后我这两天在看那个 Judith Butler 去年的新书嘛，叫 Who is afraid of gender， 就是谁在害怕性别。这个书和这一集特别的契合，就是我们刚讨论的其实是说技术以及技术的这种故障它带来的一些机遇。然后我觉得如果你把它放在一个性别的框架里面去看，其实这个技术故障或者说片场出现这种停滞，它其实营造了一个酷儿的空间，就它其实是一个在常规，就我们刚讲常规的时间和空间之外，也是一个世俗的规则和规范之外，这两个人他得以在这个片场里面展开的一段奇遇。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它是以技术为外壳或者中介的，然后它探讨的是说酷儿空间里的主体是如何生成的。因为 Judith Butler 在这个书里面他就讲了，就是一个我们经常讨论的问题，就是性别到底是一种社会建构还是一种本质，就是性别本质主义，其实就是两派观点。然后他就说，有些人认为社会建构以及性别的社会建构意味着我们完全由社会规范和习俗构成，仿佛这些规范和习俗就是身体本身的实质。另一些人则声称建构只是人为的虚假的，我们需要回归明显真实的东西。我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他们低估了性别最初出现时所带来的扰动和不可预测性。我觉得就是在这集的这个片场里面，它其实就呈现了这种扰动和不可预测性。就是这两个人的相遇，就他们首先他们肯定是两个演员，然后有着自己既定的这个脚本。这个 Dorothy 就是这个艾玛柯林演的这个，他其实就是一个被脚本确定好的剧中人，他没有自己的历史，没有自己的记忆和过往， 就是 NPC。 对，然后这个 Brandy 他其实是一个从现在穿越回去的，有进步意识但是遭遇了职场天花板的这样的一个当代的女性。 是， 对。但是同时当她们进入这个片场的时候，她们其实又变成了两个真实的人类。就是她们在这个片场中作为真实的人，在特定的情境里生成的实时的感受是很重要的，身体局限也是很重要。因为它里面有很有意思的一场戏，就是本来是应该这个 Brandy 按照剧本去弹钢琴， 结果她不会弹 结果她不会弹。我觉得那个真的很好笑。 我觉得她应该用第一集那个技术就是上来就能会弹 对，然后我就想到咱们之前和胡亮宇聊那个技术，你不是就讲过说那个 Vision Pro， 就是他那个眼镜真正的局限是你脖子疼的时候。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和他不会弹钢琴是有一点类似的，就是当你 进入这样的一个情境之后，其实真正你被局限的是这个身体上的技术，所以在这里就是首先他遇到了真实的身体上的局限的时候，这个情节发生了突变，就是因为按照既定的剧情他应该是弹出优美的月光曲，然后这个 Doris 就对他心生爱慕，然后实际上他弹的就是荒腔走板 然后剧情在这里开始崩溃。 对，然后就是他不是有一个显示好感度，就是 Doris 对他的好感度就急剧下降，就其实他是由于身体的局限带来的这种突变和不可预测性，然后就会发生在他们两个人具体这个交互的场景里面，然后也发生在他们两个人的行动和对话之中。这一集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他的片场其实就是这个戏外的这一个部分，他是有一系列的指标和设备的，比如说他有一个故事弧的预测，然后他还有一个我刚讲这种好感度的指标会显示。 我觉得现在未来剧本应该就会这样生成， 对，直接就这样生成，它就会给我们展示就是说人的这种关系之中的心理变化其实是可以做到量化呈现的，但是同时你又会看到说两个人的关系本质上是无法被量化的，因为他们会有不可预测的部分，会有扰动的部分，然后他们两个人的这种相当于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中生成了一种新的主体性。然后它里面最动人的一幕就是他们俩真实的这种亲密的关系，就是之前刚说的发生在技术故障的时刻，然后我特别喜欢那一段的设定，就是整个时间空间都被冻结了。 对， 对， 而且他是用一种可视的方式展现的。 对， 对、他后来还有一段他们两个亲密的戏，我自己会觉得说甚至都不需要那一段戏，就是如果没有那段戏你就会觉得说他们两个人在一个时间和空间的荒原里面有很多亲密的时刻，然后这些亲密的时刻是无法为外人道也的，这个就是很妙的一点。然后就又回到刚巴特勒说的那个他在探讨就是规范和人的身体之间的关系，他又说了一段，他就说规范是先于我们存在，在他们对我们产生影响之前就在世界中流通，但当规范对我们产生影响时，当我们感知到这种影响时，就打开了一个情感的感知通道，实际上那个感知到这种影响的我们正是从这个场景中出现的。就是他说的有点抽象，但是我觉得大概的意思其实就是完全是这两个人在片场中发生的事情，就是因为有一个实际的情境，虽然说这个情境是被外界的一个剧本规定的，以及虽然说其中的一个人他本来是一个没有意识的人，而另外一个人他是从现在穿越过去的，但是在他们的互动之中他们两个都成为了一个全新的自己，所以他们好像既是自己又不是自己，他们两个都发生了改变。然后我觉得他之所以是一个库尔空间，就是因为这种技术的故障它其实带来了一种主流规则的断裂，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空里面你可以完全不在乎主流规则对你造成的一种影响，然后去在一个非常自由的空间里面去做全新的主体，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特别动人的部分。 我觉得还是要祝贺这一集的导演， 导演、 好厉害， 对， 喜欢 他也是这一季黑镜唯一的非白人导演。 对，而且但是这个好像他在烂番茄还是什么上这一集评分竟然是最低的， 美国人 完全不能理解 马上要开地图炮 而且我觉得他最后那个打电话的那个设定也 太 感人 了， 太 动人 了， 是的。 我其实最喜欢的一幕是在片场跟控制室之间发生了连接故障之后 Dorothy 想要找一条出路，然后他走进了一个门后，它是一个完全的黑盒子， 对对， 它是在那里面回想自己的一生， 对， 意识到自己其实已经死了， 嗯， 意识到他前生的情感到底是怎样的，他在那里面有非常多面部的特写，然后我觉得他整个导演的功力非常了得。然后在 Dorothy 从那个门出来之后，他决定要过不一样的生活，成为不一样的人。我觉得这一幕真正的做到了让死去的女人讲自己的故事，就是我们经常说历史上有很多女人经历了什么什么，但我们听不到她的声音，我觉得这一幕就是一个讲故事的方式。对，然后我同时觉得那个控制室里面的那些机器非常有趣，我觉得是导演或者编剧对于好莱坞工业体系的一种嘲弄 而且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它其实是一个戏仿，它戏仿了我们今天重拍经典的这种不动脑子的模式， 对， 就是把其中的白男直接换成一个少数族裔的女性，然后就硬拍， 对，硬拍，而且它可以指标化那些你的情感啊， 对， 然后剧情连不连贯啊，如果这里连贯不上，然后还可以临时再想一个主意让它去连贯上，比如怎么认识那个警官。 对，然后我很喜欢它最后它告诉我们这个故事依然是动人的，虽然它是硬拍的，虽然硬拍，但是最后所有人都被感动，我觉得非常非常喜欢这个结局。 对，然后我又觉得他最后那幕打电话也很好，是因为比如说这样的剧情如果在传统的黑镜故事里，他绝对是一个反乌托邦、 嗯、 就是说一个人我们已经无法再拥有他，他去世了或者怎么样，我们复制一个他的影像，把他植入一些意识，往往就是要拿他做一些非常龌龊的事情，或者是最终要陷入一个不可知的黑洞或者什么的，但最后他没有这样安排、 嗯、 他就是给他打电话，然后你就会发现说实际上没有那么可怕，或者是说他是真是假、 嗯、 没有那么重要，在那一刻对于这个女主角 Brandy 来说他就是真的， 对， 就是那种真假他究竟是一堆代码还是具体的肉身，是一个灵魂还是什么都没有那么重要、 嗯、 而且我觉得它有点像，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致敬电影工业的作品嘛、 嗯、 它有点告诉我们说电影是什么、 嗯、 电影就是这个过程、嗯、就是电影就是虚构，它就是塑造了一个假的东西，一些假的人，但过去可能我们就是用想象和创造力和记忆去塑造这个人、 嗯、 但现在我们有了更好的工具，或者也可能没有那么好的工具我们有了其他的工具，这个工具可能就是一些新的技术，但根本结底这个过程是一样的、 嗯、 我觉得它就是说人其实需要这个东西，我们看电影是因为我们需要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点特别特别美好，在结尾的时候、 嗯、 我也是看到这里就大哭， 对，真的大哭 谁不想有一个这样的电话呢， 对，而且我看着我就想到就是我在小红书刷那个就妻子的浪漫旅行嘛， 哦，就是那个胡静 是 不是 谁说今天不聊妻子的浪漫旅行 了，是那个韩庚和卢靖姗，就是你可能没看那个先导片里面，就是他有一部分是韩庚给卢靖姗制造了一个惊喜、 哦、 就是 就是 拿一 些看他爸爸的， 对对对，他、 哦、 因为他爸爸妈妈都去世了，然后韩庚就用那个 AI 也是合成了一个影像，就是他爸爸对着他讲话，他妈妈对着他讲话、 嗯、 因为应该是他爸妈去世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小孩，他就是输入的那个话大概就是说我们现在很开心看到你们组成了家庭，然后有了小宝宝，然后卢靖姗就爆哭、 嗯、 就是我觉得就看这个第三集就能体会到那种感受、 嗯、 就是那个情感确实是真实的， 是， 对，然后我最近还在看那个凯伯文的照护嘛，他里面就讲了一句话，他就是说照护并不会因为一个人的离开而告终，离开以后我们依旧会用心守护关于他的回忆，而这种守护也是一种照护，你就会觉得说这种技术的进步其实是让这样的一种守护成为了一种可能，它变得更加的高清，更加的生动，让你有一个方式可以和逝者交流了、 嗯、 然后因为我前几天还在翻另外一本书叫做《未弃之物》，他其实是一个波兰作家，他在写他母亲的，其实也是一个有关悼念的书，然后他在开头写了两句话我觉得写得非常好，他说我曾一度以为只要我们还晓得如何描述一个人就意味着我们还记得那个人，如今我的想法变了，只要我们仍不晓得如何描述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就仍与我们同在，我们之所以能把逝者占为己有是因为他们已被浓缩成一幅画像，甚至是只言片语，只要我还不晓得如何去描述他们，他们就还活着，嗯，就写得特别好，我就觉得如果说对一个人的怀念也是一种照护的话，那照护好像永远是一个动词，就永远是一种正在进行时，就只要你还不知道如何用语言去完整的描述它，只要你还在试图去描述它，其实这个过程就不会画上句号。 嗯，到这里我觉得应该聊一下第五集， 哦， 第 五集 那一集， 嗯，你为啥喜欢？ 你先说你为啥不喜欢 吧，就是我感觉他有点对我来说有点像一个追妻火葬场的故事 有一点有一点， 对、嗯、就是因为我看这集的时候我就是一直在走神一直在犯困，就是我觉得 是因为那个叔叔演的 too much 了是不是， 一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主角对我来说也不是一个很 likeable 的人、 嗯、 就是我没有 很 喜欢 他，你很 难 共情他， 对， 比较能共情他， 对、 嗯、 但是我又能理解为什么大家很喜欢这一集，我就觉得好像在后新冠时代很多人都需要一个很 proper 的告别、 嗯、 就是可能当时那种告别太过仓促，或者说我们没有太多机会去缅怀一个人的时候，其实这一集好像变成了一个容器，就是大家可以把你的哀思或者你所有的情绪都寄托在里面、 嗯、 其实我是感觉它有点像我们就之前我们很多重写经典或者什么，就是把这个故事里面 改写 的女性的这个声音重新写了出来、 嗯、 就有这种感觉，就是一开始我们其实进入的是这个男性的视角， 对， 我们一直是跟随他去回忆他过往的这个爱情故事的、 嗯、 但是在中间直到他这个女儿开始跳出来反驳的时候、 嗯、 你才知道说原来这个故事有另外一面、 嗯、 然后这个另外一面的当事人亲历者他已经没有办法再出来为自己讲述这个故事了、 嗯、 然后还好有这么一个东西、嗯、就是能够通过他女儿把他那一半的真相 重新讲出来、 嗯、 我会觉得这个是我比较喜欢他的部分、 嗯、对、嗯、我很喜欢那个客服是他女儿这样一个设定， 对， 尤其是他问出那句为什么不是弹的大提琴呢， 对、 嗯嗯、对，我觉得那个对于女性声音的补充非常的动人吧， 而且他这一点很巧妙、 嗯、 因为最开始他没有告诉你这个人是谁， 是， 我其实还疑惑了，我想说这么具体吗这个客户， 对，因为他最后不是说，他说我在介绍里说了，但是因为你跳过了那个介绍我觉得这一点还蛮搞笑， 就很像你不看说明书乱用的东西 气死，我就觉得确实是一个很日常的这种场景。 嗯， 嗯， 对，如果说第三集里面有一个对于电影的致敬的话，我觉得这一集其实有一点对于摄影的一个、 嗯、 一个很散文式的书写吧，就是当一个摄影场景里这个人的脸被抹去了之后，你怎么回忆他，你到底能看到什么、 嗯、 这个场景本身能让你回忆起什么，以及就这个照片对你来说到底是什么。 但我看的过程中我就一直很质疑就是这个 AI 引导它的可信度， 嗯，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他做的很巧妙，就是其实像你们刚刚讲，他是给了女性一种声音嘛，就通过他这个 AI 做的是他女儿的一个形象， 嗯， 就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会让他很可信，但是另外一点我又觉得他很可疑，就是他给我一种就是把 AI 讲述这个当成一种完全客观的事实的感觉，就是我在过程中就是基于我最近和 ChatGPT 打交道的过程、 嗯、 我觉得我对他就 是 始终 我们都 是 怀疑派， 对， 我们是怀疑派， 对，我对他始终保有一丝怀疑、 嗯、 我觉得也是这一点就会让我觉得有一些犹豫。 那我觉得他这个客服是他女儿还有一点非常妙，就是他中间就说了，就说我是他女儿但又不是他女儿、 嗯、 我是他女儿的一个有点像复制人， 对， 对吧，为什么不能是他本人来、 嗯、 是因为他可能不想看到这些，就为了让他的情绪上不受到伤害、 嗯、 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当代的东西、嗯、就是我觉得大部分时候我们都处在这样一种状态里面、 嗯、 就是我们想感受但是又不想受伤害、嗯、想参与但是又不想被影响，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技术的趋势、 嗯、 就慢慢我们会发展出这种东西， 模块化分区， 对， 就是第一集的那个呀， 我觉得它也是一个非常现实的技术想象。 嗯， 嗯，下面就是 下 对下面这几个其实不是我们三个一起看的，就是我们会一个人给大家推荐一部、嗯、你先， 我先， 嗯， 我先喝口水我看的这个剧其实它不是一个新剧，它其实是2024年6月就上映了的一个剧、 嗯、 但是因为最近很多人讨论，然后也有朋友向我热情推荐，我就看了，然后它叫做道格拉斯被取消了，这个被取消了就是 cancelled， 就是我们这两年聊的很多的塌房、 嗯、 或者说是取消文化。那这个剧集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它只有四集，它是一个节奏非常快的剧、 嗯、 然后在第一集里呢就是给大家介绍了这个剧集的两个主角，就是一个受全国人民喜爱的中年男主播 Douglas 和他的年轻女搭档叫马德琳克朗，他们共同主持着一个非常非常受欢迎的、 嗯、 可以说是旗舰类的新闻节目。那 Douglas 就被认为是一个不会永远不会犯错永远说正确的话的人，直到他在他亲近的婚礼上开了一个玩笑，被人发到了推特上。这个人在社交媒体上说，他听到 Douglas 说了一个非常有性别歧视的话，但他并没有说这个玩笑到底是什么，所以电视台的这个制作人就不停地问他说你到底说了什么，同时他的女搭档也听说了这件事情。那在这一集里我们就看到明明只是很小的一个事情，但这条推特被他有着200万粉丝的马德琳这个女搭档给转发了、 嗯、 然后就在社交网络上掀起了轩然大波。他的妻子就认为如果你的搭档转发了这个，而且他说我的搭档肯定不会做这件事情，那他肯定是在搞事情，他甚至是在跟你划清阵营，是在说你不会是他的搭档了。所以就这就是这个剧集的一个由头，其实也是很当代的一件事情、 嗯、 就是一个备受喜爱的名人如何塌房的故事。他的第一集就是出了这样一个事情、 嗯、 然后第二集就是商量如何应对这件事情，并且说好因为 Douglas 马上要去一个图书节接受采访了、 嗯、 所以他的女搭档说我要来跟你模拟排练，那个人会如何质问你如何逼问你、 嗯、 然后看你能不能做出正确的现场的反应。 对， 然后第三集其实是一个闪回、 嗯、 就是在讲他的这个女搭档当时是如何入职的， 对， 以及在这个酒店的场景里面他们三个人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然后第四集就是他这个女搭档在采访他、 嗯、 这个采访的场景是我觉得最精彩的一集。我觉得第四集 我们可能会把它理解成一个在电视台发生的职场剧，就像很多以新闻主播为主角的剧一样，但第四集对我来说会更有一种戏剧的张力，我觉得它反而像发生在一个舞台上的场景。马德琳就是扮演即将采访 Douglas 的女记者，在影棚里跟他展开了一种真假难辨的逼问和对峙，他们两个的表演都极具戏剧舞台效果，就包括第三集里面马德琳和节目制作人在酒店房间里的整个相处的过程其实也很有戏剧性，一直在拍他们两个如何试探彼此，如何反驳彼此。 对，而且第三集看得很痛苦，我觉得它其实就是有点像是一个职场性骚扰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对，我觉得第三集的这个闪回，一整集的闪回是非常棒的，就是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在拷问着观众的立场。 对， 因为当你看完前两集的时候，你可能会站在 Douglas 这边，你可能会觉得他真的说了一个无伤大雅的事情，他被网暴了，而那个事情是不是可能甚至是被凭空捏造出来的，你甚至在看到马德琳的形象的时候会怀疑是不是被他凭空捏造出来的，直到看到第三集的时候，其实那个性骚扰的场景非常的鲜明，也非常令人不安，这个时候观众的道德立场会发生转变，他会去问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女孩遭遇了什么。所以 Douglas 那个扮演者他也在采访里说，他说演完第三集和第四集的时候他会觉得他想去洗洗手，因为他觉得整个出演整个故事让他觉得脏兮兮的。 我觉得自己脏了， 就我觉得那个这个形容还是挺准确的。对，同时那个女主角她的演技也是非常高超的， 她演得很好。 对，就是你看着她说的是平平无奇的话语，但是好像她又在暗示着什么，好像她的思想和她的感情又是充满矛盾的。她可能是 Douglas 最忠实的这个拍档，最忠实的支持者，但是观众也可能会怀疑他是整个丑闻的始作俑者，是他可能在密谋干掉他的这个老搭档。所以我觉得这种快节奏的整个暴风骤雨般的叙事以及剪辑的节奏就是像事件本身一样，我觉得很多网络暴力其实也是这样来得快去得快的，然后很多明星的倒塌也是如此。然后我觉得里面还有很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媒体的这个权力的问题，就是因为 Douglas 他是一个受全国人民喜爱的新闻主播，他是很有话语权的人，他的妻子是一个小报的主编， 对， 就也是可以在头版头条翻云覆雨把一个人就是置于死地的那种小报。所以你能看到传统媒体的影响力在今天正在慢慢的被瓦解，它只是成为了信息的一环，而他们这种人作为小报的主编，作为知名的电视主播，他们才是取消文化攻击的靶心，而且他们曾经的权力，他们曾经突出的位置，在这个时候恰好成为了他们的深渊。对，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有一个权力关系的反转，同时我们也能看到在主流媒体垮台或者主流媒体的影响力消退之后，社交媒体因为它的匿名性而让这种欺凌，让这种指责变得更加变本加厉，变得没有底线，变得没有事实。对，所以我觉得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对于媒体权力的探讨，然后它也是我们时代的一种非常新型的恐惧。 对， 这个编剧很有意思，这个编剧和制片人他其实是《神秘博士》和《神探夏洛克》这两部神剧的制作人。对，然后他写这个剧本的初衷也很有意思，他说他在拍《神秘博士》跟《神探夏洛克》的时候就不断的被观众攻击为厌女者、性别歧视者、同性恋者和种族主义者，他说面对这些指责我都很难明确的回击，因为我没法证明我不是，所以他其实深受这种被 cancel 的威胁的困扰，所以他早在2017年就是取消文化这个词还没有进入大众视野的时候，他就开始想要如何写一部关于取消文化的剧。所以这个剧的创造史是非常长的，你想他7年之后才真正的上映，然后在整个剧本在写作的时候就真的有这个电视台的主播因为婚外情，因为受到一些指控然后失业，然后就从这个江湖上销声匿迹，所以这个编剧就对创作这个剧本越来越感兴趣，然后他就加入了很多真实社会发生的发生在主播身上的这种故事的层次到这个故事里面去。所以 我觉得这个剧本就它的时代性是很强的，就虽然它的这个结尾我觉得还是一个比较传统的，就是因为我觉得他也是害怕真的被取消吧，就是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会说我这部剧的唯一主题并不是取消文化，我是想要去颂扬女性在面对职场性骚扰时所表现出的坚强和韧性。 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觉得最后一集有一点 刻意， 对，就是他最后一集做的有点像一个女权宣言，就是一个像一宣言式的演说的那种感受。 但是这个编剧他是一个男的对吧， 是一个男的，但是他的联合编剧是他的妻子。 因为他最后结局相当于有点像一个职场复仇爽剧，当年的他对着骚扰他的那个制作人泼了一杯红酒， 对， 然后发表了演说，然后就优雅离去。 就是 Douglas 是以为他肯定是跟他们的老板睡 了 才拿到了女主播这个职位， 对， 而事实上那个女的其实是去骂了他， 了 并且拍照留念， 对对对， 其实有一点威胁的意味，就是说如果你不录用我，我也可能会把这个照片发出去。 对，我会觉得这个在现实的职场环境下，一个女性如果这么做了可能就会完全得不到这份工作，就她好像是一个宣言式的这种结局有点太过美好了，然后太过爽剧式的结尾反而会让我觉得她有点不真实。 真实的可能就是伊藤诗织。 对啊对啊， 对，我也想到了伊藤诗织。我觉得这个剧里还很有意思，就是他女儿那个角色的设定，就是他女儿被塑造成了一个觉醒的一代的代表。 是， 然后 要去举报他爸。 对，这个编剧这个男的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也会说，这个角色的设定来源于他真的害怕他十几岁的孩子，就是在他的孩子跟他说你闭嘴吧的时候，他真的会闭嘴，就是因为他 也挺好的，我觉得也不错， 因为他觉得自己跟青少年一代之间的那个鸿沟是难以弥合的，而且他这一代的觉醒跟可能 Douglas 的女儿这一代的觉醒非常的不一样。卫报的一个剧评就说 Douglas 的女儿这一代，就是克劳迪亚这一代，是青春理想主义、虚伪、病态笃定和令人抓狂的无知的完美结合体。 听这个我就觉得英国的文化跟美国还是挺不一样，就是整个欧洲的文化氛围跟美国还是挺不一样的。我觉得如果在美国干这个就可能真被取消，就是说这个或者写这个可能真的被取消。 就里面有一幕是他们一家三口去迪拜旅游，是不是，然后这个女孩说你们为什么非要来这儿，是因为迪拜天天下雨她没法出去玩，然后她说我不想来一个同性恋会被处死的国家，她爸就跟她说你知道同性恋这里不会被处死，你想要一份同性恋会被处以死刑的国家的名单吗？他女儿说不，他爸问说为什么不，他说因为你是种族歧视。 我觉得有点难评，就是好像某种程度你又觉得他是在刻画一种这种青少年的刻板印象， 是， 就是他把所有的这些标签都加在了一个，他也是一个女孩， 白莲花第一季那个女儿。 对， 我会觉得这个剧之所以像戏剧的另一点就是他每一个人物都非常的脸谱化，而且非常的经典的脸谱化。 对，因为他老婆其实也很脸谱化， 他老婆也是，而且就不仅是那种可能会造谣可能会说谎话的小报的编辑，他还是一个嫉妒者，就是他坚信， 这点我也觉得就是 让人 让觉得有点不舒服， 他坚信那个女主播其实睡了他老公，所以他老公什么都听他搭档而不听自己的。 对，就是他剧作推动的一个动力有点像这两个女性在进行某种程度上的 雌竞。 对，然后他们那个制片人就是一个只以自己的利益为主，以节目的利益为主的这样一个类似商人的形象，而他无能的经纪人就是反映了，我觉得也反映了这个行业对于经纪人的一种刻板印象，就是遇到了危机并不能解决危机，他的第一反应是如何把你踢出我这个经纪公司的协约。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可以看一下，就是它还是一个来自于 cancel culture 的一个剧，就是我觉得它很新，但你又能从中看到旧的部分， 是的， 然后每个人可以获得那个反思的层面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那我接下来想分享一部其实也不是最近的，它是2025年3月份开播的，是我前一段时间偶然发现然后并且特别喜欢的一部剧，叫做白宫杀人事件，它英文叫 The Residence。 然后它这个故事发生的背景就是在白宫里面，然后发生这个事件的当晚就是这个白宫正在准备一场招待澳大利亚官员的国宴，然后在这个国宴期间就在白宫里面发生了一起杀人事件，然后就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侦探围绕这个案件展开侦破。这个案件的受害者其实就是有点像白宫的这种大总管吧，他是白宫的这个管家， 虽然只有这一名受害者，但是它涉及了白宫的132间房间、157名嫌疑人。然后这个剧它是改编自一个作者的一本书，叫做《白宫往事》，它其实是一本非虚构的这样的作品。 哦、所以真的有这个事情吗？ 对，没有这个事情，就是这个杀人事件不是真的，但是它所有的这个背景对，其实是根据这个书改编的。然后这个书聚焦的其实并不是在白宫来往的这种政客，而是从维持白宫运转的仆人、管家、厨师、园丁、门卫、工程师，还有服务于总统和他的家庭的这些人入手的。这个作者其实在里面就采访了很多这个白宫的专业人士，然后恰恰是这些人他们维持着这座6层的这个官邸的日常运转。所以在这个书里面以及在这个剧里面，我们就会看到说，除了经常出现在我们视线中的比如说椭圆办公室、白宫西翼、东翼这些，其实在影视作品包括在一些新闻发布会啊什么我们都会看到的这些白宫的典型场景之外，其实白宫还有很多看不见的部分。对，这就包括我刚刚讲到的132个房间、35个卫生间、25个壁炉，然后还有应该是3部电梯和8个楼梯。所以这些全部都成为了这部剧的这个初始的 setting， 它的发生的地点。就在这个白宫往事这个书里面，作者就说这些工作人员他们会聚集在地下室的厨房里面分享故事、交换秘密，然后形成长达一生的友谊，有的时候甚至也会坠入爱河。然后在这个剧里面其实后面也会讲到一个工程师和一个女仆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对，我很喜欢这个剧，就是因为到了第4集，就我看了那个开头，我就觉得这个是我最近看过的我最喜欢的剧。它这一集的开头其实是一个回溯性的一段，就讲了这个女主角她是如何成为一个侦探的。她破获的第一个案件就是追踪她妹妹喜欢的袜子的去向。就她有一天早上起来之后，就发现她妹妹在家特别焦虑，就是她在找她一双她很喜欢的袜子其中一只，然后她看到她妹妹特别焦虑，她就很想帮她妹妹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这个女主角她就展开了破案，破案的方法是通过观察和询问，就是在家庭内部她依次问了她爸她妈，然后也搜索了家庭的各个角落，然后也包括在家庭的外部她还去问了邻居，然后她还想到了邻居家的那个狗，然后最终她就是根据仅剩的一只袜子上金色的毛发断定是邻居家的狗叼走了另一只袜子。 好可爱。 对，然后那个镜头就这样转转转，然后最后转到那个狗窝里面， 有一只袜子， 然后对，然后她就从那儿捡起了一只袜子，然后还给了她妹，她妹就特别开心。 好可爱。 对，然后我看完这一段，我就觉得说预定这是我最近最喜欢的一部剧。 我觉得这样对比《神探夏洛克》确实有点厌女，觉得这也不是。不能怪别人说他， 我就觉得说我喜欢他，就是虽然我也没看过太多这种侦探剧吧，但是感觉他就和之前这种侦探剧包括神探夏洛克他的起点完全不一样。就是你会发现在这个剧里面他成为一个侦探其实是出于他对家人的关心和爱，然后他因为这个关心和爱，他就探索家庭的内部，探索他的琐碎、他的悬念，然后以及他平静表面下的暗流涌动。然后反过来想，你又觉得说家庭生活何尝不就是一桩桩悬案，就 或者就是说白宫其实也是一个后门。 对对，比如说他在这一集开头他去询问他爸妈的时候，他爸爸跟他抱怨一些什么，他妈妈跟他抱怨一些什么，就是我们家庭生活就是这样组成，就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版本的叙事，然后有很多看似罗生门的事件，然后人和人之间就会争吵又和解，然后恶言相向，然后又会相拥相抱，你就会觉得那些日常积累的不甘和不愿就是时隐时现、明明灭灭的这种感受，然后以及人会有这种行动和话语渐离的时刻，手和心矛盾的时刻。然后这个就像知琪刚刚说的，他的这个故事又对照到白宫是一个大家庭的这种感受，因为我刚刚讲的他不是有157个嫌疑人嘛，所以他花了好几集审问这些嫌疑人，然后每一个人就很像这个女主角她爸爸妈妈坐在她对面，就跟她讲说我今天这一天遭遇了什么，然后我在白宫的运转中我跟谁有矛盾，她让我不开心了或者怎么怎么样，你就会觉得这个时候你像回归了一种家庭生活，你是在听家庭成员在跟你讲述他们的日常、他们的抱怨、他们的不开心或者他们之间的一些局域这样的一种感受，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对啊，白宫确实也是这样一个大的家庭啊，他是从这个角度去入手的。而且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些人所有的人都生活在地下，就他们并不是那么光鲜的存在，但恰恰是这些人他们维持着白宫的运转。比如说他里面就拍到了有做菜、备菜、上菜的人，然后有那个缝缝补补的裁缝，就他们其实缝补的不仅是衣服也是 看似光鲜实则摇摇欲坠的白宫。所以说当这个白宫的大总管去世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些原本如常运转的就突然停摆了，原本在暗处的就突然被照亮了。我觉得他就是要告诉我们说白宫并不是凭空存在的，恰恰是这些工作人员他们维持着这种所谓的政治的日常，而且这个政治也并不是表面上很光鲜的这种王侯将相，而且也有这种像鼹鼠般潜伏在地表之下的所有的这些人。所以我就特别喜欢他的立意，我觉得就是因为第四集前面的这个小故事，以及这个故事和就是白宫作为一个大家庭的这种运转形成了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对照。我觉得这是我上半年看过的最喜欢的侦探剧，确实和我们之前看的那种以男性为中心的侦探剧完全不一样。 我打算来看一下这个， 真的很好看。对，但是虽然他最后一集有点也是宣言式的有一个那种爱白宫的演说，但是我觉得就是瑕不掩瑜，就是真的前面真的很好看。 但你刚才说到那个白宫的大总管死掉了之后，我也说的是特朗普。 他是总统，不是大总管，是料理一切事务的人。 太可惜了， 他是大统领。对，哦，而且他这里面的那个总统也是一个虚构的总统，然后这个总统是个 gay， 就是他和他的 partner 以及他的妈妈一起生活在白宫里面。嗯， 想去看一下。 对，推荐大家去看。 对，然后我最近在看的一个剧叫《芭蕾之心》。 哦，我也看了一集。 它其实是那个 Amazon Prime。出品的，然后是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的制作班底制作的，然后他的男女主角我都特别喜欢，他女主角是那个夏洛特甘斯伯格，就是那个反基督者和女性隐者的那个女主角，然后男主角是叫卢克科比，其实是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里面演那个 Lenny Bruce 的那个人。其实一开始我都没有认出来， 我认出来了， 因为他在这个剧里好像比之前更年轻了。 对，是 因为他在那个麦瑟尔夫人里，他的扮相就是比较邋遢。 对， 然后他 整天酗酒什么的，对， 然后他整个人好像看起来胖一点，我觉得。然后在这个里面，因为他演一个芭蕾舞剧院的一个总监嘛，他看上去就是那种精瘦、很干练的那种感觉，就是跟那个形象有点反差。 是的，是的。 然后他里面另外一位女主角其实是演一个芭蕾舞的女首席，叫路德拉格，这个是个法国的女演员。我其实也看过她演的一个电影，是我有一次在飞机上，就是看了那个 Woody Allen 被 cancel 了之后，不是去了法国拍电影吗？就是他拍的那个法语片叫做《天降幸运》，大家不要去看，非常非常烂。那个电影的女主角就是这个女孩，然后一开始我以为她其实是个专业舞者，但其实她不是，她就是个演员，但是她演得非常非常好，就是她的体态非常像芭蕾舞演员。 是的，是的。 她其实讲的故事也挺简单的，她就是这个男女主角两个人，他们分别是这个纽约的大都会芭蕾舞剧院的执行董事和巴黎的法国国家芭蕾舞团的总监，然后就是为了应对双方的这个工作里面共同的一个困境，就是芭蕾舞的观众老龄化，然后疫情之后票房的疲软，以及芭蕾它作为这样一种古老的艺术形式它逐渐被边缘化的这样一些处境吧。然后这两个舞团就决定说他们要开展一个项目，就是交换各自的顶尖舞者，然后从而来制造话题。 这里很搞笑。 对，制造话题和吸引新的观众。然后这个项目的经费是由一个就是痴迷芭蕾的一个军火商提供的。然后就有点像这两位总监他们之前还有一段浪漫关系，就他们其实是在这个剧里后来他们又就是再续前缘， 哦， 有点这种。然后这个军火商扮演了一个这种喜剧搅局者的这么一个角色吧。我觉得它里面有一些点比较有意思，就是首先它呈现了美国和欧洲非常不同的一种文化环境，就是美国明显是一种市场的逻辑嘛，就这个男主角他需要回应的是股东们的诉求，然后他自己其实是一个老钱家族的后代，然后他的祖奶奶是这个剧院最早的赞助人，然后现在他面临的一个问题其实是新钱取代老钱，就是他自己是代表老钱嘛，然后这个军火商其实代表这个 new money， 然后这个 new money 他给了钱之后就想把这个剧院的冠名权拿走，然后有点像说他要捍卫他这个家族的姓氏，但他们这个家族姓 fish， 就是鱼这个词，然后就是之前因为这个姓就是导致这个剧院经常被人拿来调侃，然后他自己也很不爽。 Ralph Lauren。 但是欧洲呢，其实欧洲的这个艺术行业它主要是靠政府和公共基金的这个资助的，所以这个巴黎的这个舞团的这个总监他需要应对的是 文化部长和一套官僚系统的这个压力，所以他们其实是面临完全不同的一个境况吧。然后另外一个我觉得他非常值得看的一点就是他的取景地非常非常的美，就是他不是讲两个剧院的故事嘛，然后他在纽约的取景地是那个林肯中心， 是的， 对，然后他在巴黎的取景地是叫加尼叶歌剧院和法瓦尔剧院，就都是非常古老的那种金碧辉煌的建筑，然后里面的那种舞台排练厅都特别特别的美。然后这个剧因为它是麦瑟尔夫人的班底嘛，就是它延续了麦瑟尔夫人的风格，就是它的摄影、美术、音乐都非常非常美， 超漂亮， 尤其是它是芭蕾舞题材，它里面那个舞者的身体都超级美，就是像雕塑一样。 是，而且我看第一集时候就在学他们的穿搭我就想说对，就是跳芭蕾那个体服真的很漂亮。 对，其实它的剧情我觉得没有麦瑟尔夫人那么精彩，但是我是觉得它里面凡是有跳舞的段落都特别特别的美，给人一种非常舒适的感受。反正就是我觉得这些部分其实都还挺好看的，大家可以作为一个下饭剧来看一下。 嗯， 而且它是一个芭蕾舞题材的喜剧， 对 不 对？ 对 对，它是一个喜剧，就是我们之前聊过，就是为什么芭蕾舞题材总是很 黑 暗， 总是走向黑天鹅那个方向。 对， 包括我之前看过一个美剧叫《血肉之躯》。也非常黑暗， 嗯， 对，就是可能外行人会猜测这个行业过于的残酷，就优美下面有着这种杀机重重。 但其实它里面确实有展现它残酷的部分，就它里面有一个亚裔的小女孩， 哦， 就是第一集最开始出现的， 对对对， 后来她又出现，她有点像是，她像是个芭蕾舞版的 Tiafo 的故事，就是就是他妈妈是这个剧团里面的一个清洁工，然后他就是利用他妈妈在整个舞团下班之后打扫卫生的这个时间，然后用这个教室来练习跳芭蕾舞， 嗯， 然后后面他就被这个法国的女首席看到了， 嗯， 然后这个女首席就觉得他跳得非常好，有天赋， 嗯， 然后就送他了一双自己的舞鞋， 哦， 然后就让这个舞团的总监把他就是破格录取到这个舞团的学校里面来上学， 嗯哦， 然后他又来上学了，来上学了之后呢，然后这个女首席就经常去看他训练，然后指导他，然后有一天这小女孩就来找他，就说你能不能不要再来我课上了，然后这个女首席就说为什么，他就说我也希望在这个班里能交到朋友，你来大家就会记恨我， 哦， 就觉得说我是一个不同的人，哦，这个女首席就问他说你为什么需要朋友，然后他说我也想要被大家喜欢什么什么，他就说你要先做到这个班里的最好，然后到时候再看谁 who's left to be friend， 就是谁能够这个时候还做你的朋友， 哦， 对，然后后面还有一场就是女首席就教他，就是说他小时候有一次在一个考核当中发烧，然后发烧就第一次没发挥好，但是他没发挥好也已经比其他人都好很多，但是他坚持让这个考试的人让他重新跳一遍，给他机会重新跳一遍，他就说当时这个人就是被他的坚持打动了，然后他重新跳了一遍，他跳得特别特别完美，然后这个小女孩她也在一次考试的时候第一遍没发挥好，她也坚持打断了下一个人，跟那个考官说你要让我再跳一遍，然后那个考官也让她再跳了一遍，她也跳得非常好，然后后来她出去她就问这个女首席说我打扰别人的考试是不是不好，这个女首席说不会，她太高，她永远不可能成为芭蕾舞演员，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好残酷，而且不是因为说别的原因 就是身高， 他说 she's too tall， 哦， 就是不会， 哦， 他没有机会的， 天哪， 就是他里面有一些这种还是非常残酷的点， 嗯， 但是他是用一种喜剧的方式告诉你的， 哦，对，那接下来就是其实是我们最近看的一些书或者文章， 嗯， 就我想先给大家推荐一下最近在微博也有很多人转发的，就是李逸云的一个在纽约时报的一个采访，然后这个标题叫做 I don't ever want to be free from the pain of missing my children， 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不想从丧子之痛中解脱出来， 嗯， 然后就是因为前一段时间其实有一篇李逸云自己写的文章是他的小儿子自杀之后他出的一篇文章，然后我记得我读那一篇的时候就是其实我已经快睡觉了，半夜一点多，然后我看完之后我感觉 我那一整晚都在做噩梦，就是我觉得那一篇文章其实对大家的情感冲击力是非常大的，而且当时也引发了很多争议，这个建国在 No News 其实也做过一则相关的资讯嘛，然后这一篇新的其实是纽约时报的这个记者去采访李逸云，其实给了我们一个更加旁观者的这样的一个视角吧，我觉得我对这篇文章很印象很深刻的一点是他里面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们的孩子去世之后他说我们感到悲伤，非常悲伤，就 we are sad, we are very sad, but we are not unhappy， 嗯， 他说我们很悲伤但是我们并非不快乐， 就是我会觉得因为他一直以来其实都是一个很冷静很理智的像拿着手术刀一样剖析自己的这样的一个作家，我觉得他对于这种情感很精细甚至很极致的这种解剖会让我觉得印象很深刻，而且我会觉得说它是一种和当下非常不兼容的情感，就是在当下你经常会觉得我们在一个看似非常高清的语境，比如说我们的镜头的分辨率越来越高，但是我们感受的分辨率好像越来越低了，就是我们在一个看似高清的语境下实际上在过一种很高糊的生活，就是我们会比如说拿一个词它可以指代很多不同的很细微的感受，但 是我们失去了一种精准的语言。 对，而且就是我们现在经常会讲这种大厂的互联网用语，什么颗粒度什么的，但实际上就是好像在你在大厂中越强调颗粒度，仿佛我们过上的是一种更加没有颗粒度的生活，然后 颗粒度更大的生活。 对，颗粒度更大的生活。然后我就看李玉云这个文章，我觉得他说的这个 unhappy 和 sad 之间的这个区分非常非常的打动我，他对这种情感的细分其实也是很多人无法理解他的原因，大家就会一下直觉就会说你丧失了孩子，你失去了两个儿子，你理所当然感到非常的悲伤或者说不快乐或者怎么样，但实际上对他来说其实他是有一个区分的，以及他其实是尊重自己孩子的意愿的情况下，因为他在这篇文章里他就说不要再去问我的孩子为什么自杀了，就是不要再去反复的回想这个问题，而是把这个当成一个既定的事实去接受它。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就是这个记者在里面写说，他说看上去非常的不可思议，就是李易云看上去他其实生活在两种毫不兼容的现实里面，就一种现实是一种完全的绝望的境地，李玉云管它叫做一种虚空的感受，另外一种现实是他感受到了一种满足感，然后一种快乐甚至愉悦，是从他的工作中感受到的，是从他的朋友友谊和婚姻中感受到的，是从很多细小的瞬间和记忆中感受到的。因为我记得知棋之前在 No News 也推荐过他写种花的一篇文章，纽约时报这个文章里面也讲了李玉云给这个记者展示他的花园，以及一年四季其实都有不同的花在开，然后他每天还要去游泳，然后他要去写作，就他的日常其实是被所有这些东西占满的。我会觉得当人经历了一种巨大的悲伤之后，其实正是这种看上去不相容的现实支撑他活下去，就可能正是因为他经历了这样极致的悲伤，所以他需要一些很琐碎的日常以及满足感来维系他的生活。他在这个文章里还说了一点，他说他后悔的一点是他没有早点跟他的小孩说，其实对于生活我们可以 suffer better，就是我们可以更好的就是更好的 suffer。 我觉得这个就是对，就是非常的触动我，而且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刚在聊的 PID 的时候我也有这种感受，就是你会看这些医护，比如说上一秒他们一个病人去世了，然后大家都在那里悼念他，可能下一分钟的时候他们又要回归日常的这种照料的过程中，又有人发生了一种紧急状况，以及他们每个人其实都带着自己内心的一些问题和悲伤，但是你还是要生活下去。我感觉这个就是悲伤的真实的样貌，以及它就是有自己的时间性，就是当你非常非常悲伤的时候，其实你没有办法一直哭一整天或者说怎么样，其实你还是要去进行一些日常的这种 routine 日常的工作，而且你在极度悲伤的时候甚至你可以讲笑话。我现在就很明白那种比如说大家在讨论一个演员的演技，他演极度悲伤的时候什么样是好的演技，就可能当他极度悲伤的时候其实他还在做一件看似日常的事情。我觉得这个就是李玉云这篇文章想传达的一种感受吧，我觉得也是挺触动我的。 是，也提到李云这个采访也让我想到我在大西洋月刊最近看到了另一篇特稿，跟李云已经接受了两个孩子的结局很不同，那这样一个母亲她无法接受她的儿子成为了植物人，所以已经陪伴了她的儿子近40年，并且围绕着她这个儿子形成了一个新的大家庭，无数的人参与进来对她儿子进行照护。这篇文章的标题叫 The mother who never stopped believing her son was still there。这个男孩伊恩发生车祸的时候只有17岁，他的大脑严重受损，在事故3个月之后，医生对伊恩已经无能为力的时候，他的妈妈伊芙将他带回了家。他跟他的丈夫其实都是那种老嬉皮士，他们就在那个伍德斯托克附近买下了一个旧旅馆，那个旅馆之前叫做彩虹小屋，在过去的40年里就围绕着伊恩然后伊芙和许多人包括他们的亲友包括一些护理人员就形成了一个新型 型的大家庭。 嗯， 我们都读过那样的报道，就是植物人的亲属并不相信他真的失去了意识，会不停地呼唤他，拥抱他，给他播放音乐，或者给他讲述往事，希望他能够给出一点点回应。那伊芙也是这么想的，就是他作为一个嬉皮士，就是在主流医学已经放弃医烟的同时，他也去寻找了许多替代疗法，包括一些宗教性的疗法，但是他的儿子并没有任何好转。大西洋月刊不仅为大家讲了这对母子的故事，他其实想要呈现的是过去20年里这种人的神经科学和意识科学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反思。去年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这个研究就发现有25%的无反应脑损伤患者基于脑活动显示出了意识的迹象，也就是说明很多我们认为像植物一样的人，他们其实是有意识的。那这些人就住在疗养院里，护理人员可能从没有想象过他们正在护理这个人，他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感受的，可以思考的。那这些人被困在不能动的躯壳，甚至是不能动的这个眼球下面，他们的意识也是极度孤独的。所以在医学界意识到有将近1/4的人他是有意识的时候，所以医生们才刚刚开始探索要如何去帮助这群人。这群人不被叫做植物人，他们被叫做微意识状态患者，就他们还有仅存的一点点意识。医生可以通过核磁共振来发现他在收到不同的指令的时候，他的不同的脑区被激活了。他就讲到医生会让一些这样的微意识患者去想象自己打网球，他运动的 都是打网球， 他运动的那个脑区就会显示出波动啊。如果让他想象回家，然后他反应空间的那个脑区就会出现反应。所以就这一群专家和医生就会认为自己其实是在拯救这样一个植物人人群，说明他们的大脑或许有被唤醒的可能。但是这篇文章也向我们展现了背后的另外的伦理的纠缠，就是到底怎么样对他们来说才是人道的。在2015年有一本书出版叫《权力降临心智》，这个书就指出说这类患者不应该被冷漠的医疗体系抛弃，或者沦为仅需要喂食、仅需要清洁的一具躯壳。但是也有人认为靠着机器来维持生命可能是违背患者本意的，到底谁有权利决定他是死是活。所以一方面扼杀人类的意识，扼杀人类还有意识的大脑是很可怕的，但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被困在完全无法选择毫无自由的身体里比死亡更糟。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无解的问题。就其实那个 The Pit 里面 也有一集是讲这个的。 对对，然后像那个我们刚讲的黑镜的第一集，其实我当时看的时候就会觉得说那这个决定完全是她的丈夫为她做的。 对啊，她、没有能力做这个 决定。对，是的。 所 以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有关人的主体性很棘手的问题。 对，我觉得这个伊芙和她丈夫的这个决定，就是到底要不要给伊恩维持生命，当然这些年里掀起了非常多的讨论，就有支持的有反对，但是他围绕着这样一个不能自理的人建造起的这个大的照护的结构，也是这篇文章探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参与的照护者不光有他们的亲友，这个亲友里这个记者专门写了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其实是伊恩的哥哥。就是在他成为植物人之后，他哥哥认为他妈妈继续用呼吸机维持他的生命是非常疯狂的想法，因为这是不尊重弟弟原本意识的一个决定，所以他愤而离家，去了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那后来当他弟弟被认为可能存在这种微意识之后，他哥哥又回来了。所以现在这个伊芙，也就是伊恩的妈妈，已经高龄，可能80多岁了，然后随时他的哥哥就准备接过来，就是担任主要照护者的职位。然后他这个大家庭里不仅有对护理感兴趣、对大脑感兴趣的人不断参与进来去观察伊恩，然后还有一个很特殊的样本，其实是伊恩当时发生车祸的时候是他开车，然后车上其他男孩死掉了，其中一个去世的男孩的妈妈也加入了照护伊恩的这个家庭里。当时伊恩的妈妈本来会觉得她会永远仇恨自己，因为是自己的孩子造成了她的孩子的死亡，但那个妈妈也来参与了照护，可能某种程度上是觉得看着这样一个年轻人好像她的儿子还活着。更动人的就是这个妈妈后来跟伊恩妈妈的弟弟谈恋爱了，并且两个人生了一个孩子。 这个小孩从小就是在已经成为这个植物人的伊恩的床边长大的。 哦， 就是所以这个家庭过了40年，他在围绕着这个照护的行为在不断的壮大，然后也有曾经伊恩的护工因为照护然后而选择了这个职业，比如他后来去研究人类的脑科学，他后来去从事更高级的照护，去完善照护的理论，就是他这个自己的家庭建造了一套照护的系统。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大西洋月刊这篇文章想向我们呈现的另一个面貌，就是当被主流医学界判定已经失去希望的人，他可以获得什么，然后他回到家庭里的时候，这个家庭有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把他支撑起来。 我最近在看一本就是大部头很厚的一个历史书，然后它的标题叫做《忧郁的秩序：亚洲移民与边境管控的全球化》，叫 Melancholy Orders 这样一本书。然后我在讲这本书之前想先跟大家推荐一个小红书的读书博主，他的账号叫小的储藏间，就他那个小是汉语拼音啊，所以是其实是没有声调的，我不知道应该念 哪个声调。我最近看的很多书都是看到他推荐之后我去买的，我觉得他的推荐书的那个品质非常好，如果大家就是想要找一些书来看又不知道要看什么的话，可以去 follow 他的那个账号。然后这本书就是我在他的账号里面看到的，它其实是一本移民史的著作，它主要研究的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亚洲移民，然后这个亚洲移民是如何在被白人国家排斥的过程中发展出了一系列的这种边境管控的基本的原则和技术，他研究了这个历史。然后这个作者他叫亚当麦基翁，他是一个移民史学家，在芝加哥大学取得的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也是关于中国移民的，是叫《中国移民网络与文化变迁》，他主要研究的是在芝加哥、秘鲁和夏威夷的中国移民。然后他博士毕业之后，其实先后在美国的东北大学和哥大任教。2013年，他因为不满学术界的政治而抛弃了在哥大的终身教职。然后2017年10月，他因意外去世，其实是一个非常英年早逝的学者，1965年出生，2017年去世了， 好年轻。 对，大概在50出头的时候就去世了。对，然后他这本书其实非常非常厚，是一个很扎实的史学研究，但是有一些基本的观念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觉得对于今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发生了什么，比如说我们今天正在经历某种类似于逆全球化的这样一个过程，还有在美国正在疯狂的驱逐所谓的非法移民，在这样一个历史的现实之下吧，我觉得可能我们看他这本书会别有一种滋味，就是说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比如说我们都有护照，比如说我们要申请签证，比如说我们在进入一个国家的时候在海关接受检查，那这些到底是从何而来的，是这本书研究的一个对象。它的第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说边境管控的大多数基本原则以及身份认证的技术，这个身份认证技术就指的是比如说护照这种东西，它主要是在19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最初10年之间由白人的移民国家在排斥亚洲移民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那么后来这些技术和措施在全球范围内被推广和普世化了。他就说边境这个概念以及围绕着边境的一系列的管理措施，其实它也经历了一个全球化的过程，它是整个世界全球化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对，然后他第二个观点就是说全球化通常被我们理解为一个国际间的这个互动不断加强的一个过程，但是比如说像护照啊、边境啊、移民管控啊，会被认为是阻碍了这一个过程的一些元素。他说但事实上呢，这一切正是一个互动世界的基础，他们既保护又阻碍了移民，更准确的说他们保护了某些类型的移民，阻碍了另一些类型的移民。那么被阻碍的就是他这里面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中国的移民嘛。然后他就讲说为什么会是中国的移民就是变成被阻碍的这一类移民，他就说这个边境管控制度的建立，它不仅造就了有形的国家边界，而且在文化上产生了一种宏观的分类，就是将世界分为东方和西方，文明和非文明。 一方面这些宏观的分类证明了边境管控的正当性，另外一方面也是边境管控将这种划分从想象变成了现实。这句话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比如说这种东西方文明的等级是很早就存在，它不是一个现代的产物，但是今天我们把它实体化了。比如说我们拿中国护照能免签去哪些国家，美国护照能免签去哪些国家，这个就是把这种文明等级把它实体化了，进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他讲的是这样一个观点，然后他后面就讲说在这个他讲的这个时间段哈，就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其实在中国我们叫做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嘛。他就说这个西方的国家一方面要求亚洲国家开放对外贸易和旅游，也就是开放边境，甚至要求在亚洲领土上的治外法权，然后另外一方面却在自己的国家展开排华运动。他说这两种诉求表面上看上去是莫名其妙的，就是互相矛盾的两种诉求，但如果你把它放在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文明等级制度之下，那它就显得合理多了。对，他就说西方人强行进入亚洲的这个正当性和将当地的居民驱逐出白人殖民地的正当性都可以通过这个文明等级论加以论证。然后这个时候他就有一个 quote， 这个 quote 就说文明内涵的模糊性使它成为一种理想的工具，可以主张既要彼此隔离又要遵守全球的共同标准，其实就是一种双标嘛，说白了。然后他最后一个观点其实是我最喜欢的，因为他这本书他的整个理论框架是受到福柯的很大的一个影响。然后在最后这一部分，他其实是我觉得他是借用了一些人类学的理论框架，他就讲说移民管控是一种仪式。然后他说因为身份认证程序所取得的主要成果不是认证身份，而是提供身份，取缔欺诈行为和验证真实身份远不如迫使移民使用并不断生成新身份的过程重要。这个怎么理解？我觉得就是说比如说我们想象我们今天去申请一个签证，那我们要提供的是哪些信息呢？可能要你有收入证明啊，你有一个就职证明啊，你有银行流水啊，你有这些东西，但实际上你是谁并不是这些证件能够概括的。你可能是某人的孩子，某人的父亲，你可能是一个喜欢钓鱼的人等等这些，但是你在边境的时候没有办法去认证你真实的身份，就是你真实是谁，而是要求你根据他的标准去生成一个新的身份。那这个新的身份是什么？就是说你是一个有稳定工作有稳定收入没有滞留风险的这样的一个人。就刚才我说的其实是申请签证嘛，如果你要申请移民那可能就更加复杂了。对，然后他后面就说，他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机械性的流程问题，也是将移民置于新的社会关系和等级制度中的象征性行为。我觉得比如说我们去国外留学，我们是以学生的身份拿学生签证去到国外的，但是我们的身份显然不只是学生而已，但是我们在这样一个新的社会环境里，我们的身份就是一个学生，就是一个留学生，但可能在我既有的社会关系里，我的身份可能比这个要复杂的多。对，他其实讲的是这样一个过程，他就说这些程序越具有仪式性甚至程式性的性质就越有效。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今天感觉到流动如此的困难，就是比如说我们要有护照要有签证，甚至比如说像我们这种自由职业者，我们申请签证的时候总是觉得好像心里没底。 对，而且还要写那个 personal statement， 就是要介绍你自己。 对，其实就是说我们被迫使要在这个边境生成一个新的身份，我们要不断的重复操演这个身份，而不是说向他呈现我真正是谁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他这本书里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观点，然后就还蛮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我觉得我的一个感受就是在疫情之后我变得更加不会办签证了，就是我会觉得这个程序对我来说好繁琐。 其实我觉得并不是它实际变得更繁琐了，或者说不是我们变得更生疏了，而是说当疫情的时候这种东西被泛化为了你出一个小区门都需要经历这一个重新、 就是、你的心理上的一种负担， 重新生成身份的这一个过程。就你拿一个健康码其实也是你重新生成的一个、就是只有一天保质期的这么一个身份，就当它被泛化到了你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的时候，你才意识到这个东西是什么。我觉得你才意识到它背后这种森严的权力系统， 以及这个所谓的官僚系统对人的侵蚀， 对， 以及人在这个整个系统里面的这个全面性的失权。我觉得当你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再去办， 嗯， 你的心情就变得不同了。 是的，是的， 对。 而且刚说那个官僚化，我觉得就是比如说我们办那个美签的时候，我觉得他那个表格，我有时候就觉得说那个表格就设计的就不是为了让你能看懂的，就不是为了让你去填的，而是如果他设计的那么复杂，就会有一个中间的工作的人，就是帮你办签证的人，他就会生成一个新的岗位，然后生成了新的岗位，他就会帮你去做这个事情，利用可能你们之间的信息差或者信息的不对等。我就会觉得每次当我去接触这些时候，我就卷入了一个巨大的体制，而且还是在被迫的情况下。但是如果你要想出境，你就不得不经历所有的这一切。我觉得确实是一种心理上的，对人来说一种巨大的波动。 但它里面还有一个观点也很有意思，他就说我们可能会抱怨这个过程非常的繁琐，很官僚，但实际上在最初生成这个系统的过程中， 它是为了简单是吗？ 不是，它就是因为官僚，因为它的步骤很多，因为每一个步骤都可以钻空子，都可以 argue， 所以它才能够在互动当中形成这样一套体系，它才有博弈。如果说它就是权力一刀切，那它就没有博弈，它没有博弈，很多亚洲移民就没有办法进入这个系统。就他讲的很多这种很微观，其实确实是福柯的那种对权力的理解，我觉得还是蛮新鲜的，在一个史学的著作里面。对，然后挺推荐大家去看的。我觉得作为我来说， 我其实看历史书有时候就感觉会被那个史料掩埋的感觉，因为它史料太多了，而且为了论证一个话题，它可能要潜入一个史料里面，还要不断去证明这个史料的这个有效性啊什么的。但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它使用史料其实是比较克制的，它主要是为了说明它的观点，所以我们这种历史学门外汉也能够就是相对无痛的接触这本书。 笑死。 哎，那就能过渡到我这本书了，因为我通常看哲学书都会觉得非常的痛苦，我就会被那个语言所绑住，然后但是我最近看了一本书，我就觉得可以向大家推荐。我最近读的这本书是法国女性主义理论家伊利格瑞的《此性非一》。朱迪斯巴特勒曾经说，在女权主义理论家里，她可能是最精通哲学的。 伊利格瑞真的很推荐，非常喜欢她的书。 而她与哲学的接触则是忠诚与侵略的奇妙结合。就我看《此性非一》，就会觉得整个读起来的感受很神奇，里面既有她的论文，然后也有她的访谈。这本书讲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它是从女性的性器官、性体验和性愉悦出发，为什么女性的这种性的感受不能被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理论所包含、所解释，进而扩展到了在社会经济语境下，女性的感受、女性的体验是如何被言说的。我觉得它不像我们通常读到的那种马克思主义的女性主义理论家，好像就是把父权制跟资本主义并列来分析这种压迫之间的关联。我觉得伊利格瑞是从哲学和精神分析的角度来思考女性究竟是什么，她思考的不仅是女性的身体、女性的体验，而且也是女性的语言。我觉得这一部分是很吸引我的。这本书叫《此性非一》，是因为里面有一篇同名的文章，这篇文章就批判了人们在思考女性性征的时候总是以男性为参考的这样一种倾向。比如伊利格瑞就说，一些分析女性性欲的学者要么认为女性本身的性征不如阴茎这种器官更有价值，要么就是以男女二元对立的方式来思考女性的性征，比如会认为阴蒂是主动的，它是偏男性的，而阴道是被动的，它就是偏女性的。就是即使是女性的性器官，而且是密不可分的性器官， 也被分成了男女二元。而且女性的性快感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来源于一种亏欠感，就是我没有这个阴茎，我要用它来补齐自己， 就弗洛伊德的那种。 然后另一方面就会被认为是一种阴茎的妒忌，这个也是弗洛伊德。但伊利格瑞认为说，这一切都与女性的性快感毫不相干，女性是有她的自体性欲的，男性的自体性欲是需要一样工具来触摸自己，比如她自己的手，或者是女人的性器官，或者是一些语言的触发，这种自我感发需要一定的主动性。但他认为女人是可以自己碰触自己，而无需中介的，也无需去区分主动还是被动。他写道，女人总是在自我触碰，没有人能够制止她这么做，因为她的性器就是由两片不断互相拥吻的唇所构成的，如此一来，在她身上她已经是相互爱抚的二，而无法分成两个阴性的或阳性的一。 就进一步伊利格瑞又剖析了女性性快感的一种复杂性和精妙性、 嗯、 他会觉得女性的性器官是遍布全身的嘛、 嗯、 就是不光像男性那么集中，他也从这种感受出发进一步指出说女性的感受和女性的语言也是复杂的、 嗯、 也是特殊的。比如他写到他对他自己而言永远都是他人，就我觉得他对女性语言的剖析比对于女性性器的剖析 还迷人。他说这个女性对于她自己而言永远都是他人，在女性的语言中她是从各个方向出发的，女人在说话的时候至少在她敢说话的时候也总是自我反复碰触的，就这个碰触跟她那个性器的碰触其实是一样的。他说女性的语言总是回到自身又不断出发，女性是碎片化的感受自身处境的。在这篇文章的结尾他就提到说一个女人要想发现或重新发现自我，就只能试着不要为了另一个人的快感而牺牲自己的快感，不要把自己等同于任何一个特定的人，永远不要只是做一个阴性的一，而是要做一个就算漫无边际的扩张也不会支离破碎的宇宙。 哦，这个伊利格瑞我之前好像也有推荐过他的一本书、 嗯、 叫性差异的伦理学、 哦、 这个其实跟刚才建国讲的这本书是一脉相承吧，就是他其实也是从西方哲学的开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开始讲起、 嗯、 就是讲说为什么男性的哲学家他们所理解的比如说他们理解的空间和时间和女性本质上就是不同的、 嗯、 比如说我记得他在讲空间那一章他就说因为女性是怀孕的、 嗯、 所以在怀孕的过程中你对于你身体作为一个空间这种理解就是跟男性从本质上就是不一样的、 嗯、 其实他还是比较强调性别差异这样一个点，就包括刚才建国讲的这本书其实也是他认为传统的西方哲学没有办法把女性的经验涵盖在其中、 嗯、 他所理解的这种人其实就是男人。 对 对， 嗯，而且我其实就理解了为什么埃莱娜·费兰特特别喜欢伊利格瑞、 嗯、 就是因为他的写法就是这种碎片性的，就是他把他的理论他的经验分散成了散文般的文章、 嗯、 所以那个费兰特曾经说过，他说他会希望把自己的主题发展到一个可以引用伊利格瑞的程度上，就我觉得他们语言的那种碎片性是有所呼应的，而且他强调女性从自己的语言出发又回到自己的语言，他是漫无目的的出发，我觉得这跟费兰特在碎片那本书里的很多说法也很相近。 嗯， 是的。我还想接着再和大家继续推荐一下巴特勒的那一本，就是谁在害怕性别，因为他这个书的英文叫做 Who is afraid of gender， 就是他这个 gender 他在开篇就说了，他就说现在他觉得在全球范围内 gender 变成了一个非常模糊的能指，之前我们以为说 gender 只是说你填表的时候你需要选的一个选项，比如说你的性别是男是女，但是现在 gender 好像被认为是对儿童国家安全或者异性恋婚姻和传统家庭造成威胁的这样的一种因素。然后他就讲说至少在美国现在 gender 已经不仅是一个需要勾选的选项，也不仅是在学校里我们说的这种 gender studies 就是人文学科里面的性别研究，他已经成为了一个极具破坏力的幻象，它叫 fantasy。 然后他说这个 gender 这个词其实汇聚了一种当代的各种各样的恐慌，比如说在美国的一些学校里面家长觉得说如果开设和性别相关的课程我的孩子就会变成同性恋，或者说有人会教我的孩子如何手淫，然后他也和宗教有一定的关系，就是很多这种传统的右翼宗教势力也反对 gender 的这样的一个提法。所以基于上述这些现象，巴特勒他在书里面就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 anti-gender ideology movement， 就是说反性别意识形态的一种运动，他管这个叫做如今在全球范围内兴起的一个右翼把性别意识形态变成了一种它叫 psychosocial fantasy， 既是一种精神性的又是一种社会性的这样的一种幻想。这个运动的特点就是它忽视了 gender 在不同语境和情境下的多重含义，把它简化为了一个单一的庞大组织，并且忌惮于它的影响范围和威力。那它造成的结果其实反而是加强了一种威权主义，就是当大家都忌惮这样的一种所谓的运动的时候，其实大家可能更愿意相信一个由上自下的管控的力量， 传统的一种 对或者传统的父权制的秩序的回归。而且他提出了一个我觉得挺有洞见的一个想法，他就是说当今人们感受到的很多焦虑恐惧不安和脆弱其实他们的来源是不一样的，比如说他就认为说当今我们面对的其实比如说是气候灾难，或者说像刚之琪讲的一部分是被迫的移民或者迁徙，还有就是现在正在进行中的战争造成的生命的丧失，或者说新自由主义的经济让人感到无法获得生活和发展 展的基本的保障，以及系统性的这种种族主义正在通过暴力夺取很多人的生命，还有就是性少数群体正在受到威胁。但是在右翼的话语中，他就认为右翼把所有的这些恐惧和焦虑都放在了 gender 的这个范畴之内，所以说它是不加区分的，让性别变成了一切的元凶，因此性别就被塑造为了威胁生命、文明、社会、国家和思想的元凶，它就变成了一个右翼建构的一种可以投射焦虑和恐惧的幻想。那当所有的这种恐惧被投射在 gender 这一个词以及它所代表的模糊的含义上的时候，那些真正能够引发恐惧的状况就失去了他们的名字，所以他们在公共场域和话语场上面就会变得隐形了。所以他就认为说，其实 gender 的这个词它既收集也激发了这些恐惧，从而让我们难以去思考我们真正害怕的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挺有洞见的这样的一个想法。然后他就认为这种有关性别的幻想其实给大家带来了一种施虐狂式的狂喜，就是它让人们得以摆脱女权、性少数群体或进步派带来的束缚，通过否认他人存在的方式表现出快感。我觉得这个有点像之前刚讲的，人被分成了不同的等级，而一群人或者说多数人追求人权或者所谓权利的方式，其实是以否定少数人的权利为代价的。对，所以他会觉得这种性别幻象其实释放出了一种施虐狂般的这种喜悦，然后并且将它正当化。然后他还讲到一个，就是我们之前其实也讲到过，就是整体的男性的转右或者说一种保守的男性气质的再次兴起，他说虽然会被解读为对进步运动的反扑，但实际上他认为这种反对性别意识形态实际上是有一个更强烈的愿望驱动的，就是恢复一个父权制的梦幻秩序。然后他说在这个对秩序里，父亲是父亲，性别身份永远不变，女性被视为出生时即为女性，回归重新回归家庭中的自然且道德的位置，白人保持无可争议的种族至高地位。然后他说然而这个项目是脆弱的，因为他们试图恢复的父权秩序从未以他们如今想要实现的形式真实存在过。 没错， 对。然后他就说性别在这里是一种社会心理场景，一种公共的梦境的方式，因为反性别支持者试图恢复的过去不过是一个梦、一个愿望，甚至是一种幻想。就是我觉得现在 就做你的春秋大梦那个意思。 因为我记得之前听那个声东击西吧，就是不是说那个谁分析特朗普，就是也是一个法国的哲学家，就说他是一个很好的精神病的样本。 对，就是说那个哈贝马斯嘛， 对， 哈贝 马 斯说他是一个很好的精神病学的样本。 对，我就觉得现在这种左翼的理论家就是全部都转向了精神分析。 但 Judith Butler 他本来就是这个系统下面，本来就是这个学派下面。 对，然后反正我觉得他说的这个其实还是很有洞见的，他就觉得这是一种精神错乱，他就说这些人其实被邀请进入了一个集体梦境，然后这种所谓的这种精神错乱或者集体梦境其实是让大家有一个容器可以去盛放我们普遍感受到的那种恐惧和焦虑，但实际上那个恐惧和焦虑的真正的源头并不是因为性别，而是因为可能气候变化，而是因为普遍的暴力、战争，然后警察权力的扩张或者经济的不稳定。然后我看这个时候我就觉得他这个分析框架其实对于我们探讨技术也有一定的启发性，就是我会感觉说我们现在聊的，包括刚刚我们聊黑镜的时候在讲说 AI 带来的这种恐慌，我会觉得有的时候你把这个他说的这个 Who is afraid of gender 换成 Who is afraid of technology， 对， 对，就是谁在恐惧技术或者谁在恐惧 AI 其实也是一 样 的。对，就是我们现在普遍感受到的比如说大家的失业的恐慌其实是因为可能经济下行或者说整个制度发生了一些不可逆转的被破坏或者改变，但实际上这样的恐慌被转译成了技术的恐慌。 没错，我觉得这个就是我觉得我对黑镜不是很喜欢的一个原因，就是它非常符合这种大众对于技术的一个负面想象，而这个负面想象其实本身它具有一些震慑作用。 是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之前刚讲那个意思，就是它其实会让我们去模糊讨论的焦点，比如说真正讨论的焦点是什么，它可能是经济带来的危机，可能是我们制度现在的问题，但它所有的东西最后都被集中在了其实就是技术本身上，但技术它也不是单独独立存在的呀， 技术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在这个里面。 对， 对，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分析框架其实对我来说还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那最后就衔接到我最近听了一个播客，就是跟这个主题完全相关，就是 Trevor， 就是那个脱口秀的演员 Trevor Noah， 他有一个播客叫做 What Now， 然后他有一期，其实我是在那个 YouTube 被推荐到这一期的、 嗯、 它的标题就叫做 The Problem with Men、 嗯、 就是男的怎么了大概这个意思、 嗯、 然后他的嘉宾叫做 Scott Galloway， 这个人他其实是 NYU 的那个 Stern 商学院的一个教授、 嗯、 然后他自己也是很多本畅销书的作者，有一个自己的播客叫 Pivot。 然后他呢大概跟大家总结一下他的立场，他就是一个老白男、 嗯、 但是是偏左翼的观点、 嗯、 然后他对于年轻男性的这种关心以及对所谓的男人危机的这种关注、 嗯、 我觉得是对于我们这种年轻女性来说相对比较友好的、 嗯、 就他最终不会导向那种刚才师爷讲的那个方向、 嗯、 就是重振男子气概、 嗯、 不会导向这个方向。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如果你想了解男的怎么了但是你又不想要在开头就被冒犯到听不下去，我就推荐大家听一下这一期。然后还有一个你可以听下去的原因是因为除了 Trevor 和这个白男之外还有一个女主播、 嗯、 她是一个尼日利亚裔的女性，然后她的这个身份和视角其实就跟这个他这个嘉宾 Galloway 构成了一些冲突、 嗯、 所以在他讲到一些点的时候其实当我听到不舒服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男的有什么可怜的，我们女的不是更惨。这个时候这个女主播往往也会 提出这个想法，所以就是你有一个在里面可以代入的这样一个人、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首先他的观点挺有意思的，其次就是这个聊天的这种 dynamic 也挺有意思的、 嗯、 所以挺推荐大家去听一下，他有一个视频的版本、 嗯、 然后他的主要观点我觉得还蛮有启发的。对我来说他首先就讲到就是说从2020年到2024年这四年间，就是拜登的任期的四年当中、 嗯、 他说从蓝转红的群体主要有三个、 嗯、 一个呢就是拉丁裔，然后拉丁裔是因为他们内部的差异很大，就是加州的这个墨西哥裔和南佛罗里达的古巴裔他们的诉求其实非常不同、 嗯、 那后者可能就构成了这个拉丁裔中主要由蓝转红的这个群体。然后第二类呢就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然后他说他们是历史上第一代过得不如父母年轻时的美国人、 嗯 哦 嗯、然后第三类呢是45到64岁的女性，然后这个 Galloway 他就认为说这些人是失败的年轻人的母亲，他们就是为了他们的小孩在投票。他说民主党认为这个2024年的大选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议题是女性权益，因为那个罗素韦德案被推翻之后，民主党就觉得说女性会站出来反对特朗普，女性的选票会左右选举的结果，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并不是这样的，真正左右选举结果的是挣扎的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然后他这个时候他就说如果你的小孩整天在地下室里打游戏抽电子烟，那么你不会在意乌克兰的主权问题或者跨性别者的权利，你会为了混乱和改变而投票。 嗯， 对。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女主播就第一次站出来反驳他，这女主播叫 Christiana， 她说大多数的黑人女性都把票投给了哈里斯，她说难道我们黑人母亲不关心自己的儿子吗？然后他说难道他们的儿子不比年轻的白人男性境遇更差吗、 哦、 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好的反驳。 是， 对。然后这个 Christina 他就认为说，他说白人女性之所以会把票投给 Trump 是他们选择跟自己的丈夫站在一边、是想要寻求父权制的保护，这是他对这个投票结果的一个解读哈。然后他后面呢这个 Galloway 他又说了他的第二个主要的观点，他就说 Trump 这个选举获得成功的另外一个关键是因为他成功的打入了 Manosphere、就是之前建国说的那个所谓的男性圈、这个男性圈指的就是聚焦于男性视角下的社会议题、比如性别婚恋和男性权利等等的这样一些网络平台、然后他列举了这个男性圈的几个关键词，比如说 crypto 就是所谓的加密货币、然后 rocket 就是马斯克那个火箭，然后还有 Joe, 画像过于清晰 Joe Rogan 就是这个美国播客大佬、美国播客一哥。然后他就说特朗普通过跟这些关键词紧密的绑定为自己打造了一种粗粝的有攻击性的形象，让年轻男性很容易对他产生认同和共情。然后他就说在这个意义上2024年的大选不是关于女性权益的选举，而是关于睾丸素的选举。然后他后面第三个观点他就说我们现在有着史上最焦虑最肥胖最抑郁的一代年轻人、 然后他的核心观点大概是这样，他就是说国家和社会应该创造条件让年轻人能够遇到喜欢的人 fall in love，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去组成家庭和养育孩子。 这听着好耳熟啊。 对，就是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女的我已经有点生气了，对吧？我想说凭什么，对吧？但是我觉得他讲的相对比较温和，他就说，他说人们可以选择不这样做，但是他们应该拥有通过 这个权， 对，通过 组建家庭来获得人生目标的一个权利。我觉得这个就是 fair enough， 对吧？你可以不这样做，但是你需要有这个权利。然后他说，所有最暴力最动荡的社会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拥有大量没有经济和浪漫前景的年轻男性，也就是我们说的贫穷的非自愿单身者。但这是一个事实哈，这不是他的观点。对，然后他后面就用大量的数据论证了，说为什么会存在这样很多的贫穷的非自愿单身者。他首先提出的一个原因就是叫 male abandonment， 就是父亲对儿子的抛弃。他说美国是仅次于瑞典的全球第二大单亲家庭国家，在这些单亲家庭中有 92% 是只有母亲没有父亲的。他说研究表明，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女孩与其他女孩在发展和心理健康水平上没有显著的差别，但是男孩就不一样了。因为他说男孩在心理和情感上其实比女孩要脆弱得多。我觉得这个有点类似于我们那天跟严艺佳聊那个混沌少年时的时候，他讲的，他说父亲在家里往往扮演的是一个调停者的角色。但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弗洛伊德的一个观点哈。但是我觉得严艺佳可能他讲的更好一点，他就是说这个人未必要是父亲，而是一个第三方。就是说这个家里不能只有母亲和小孩，尤其是不能只有母亲和儿子，需要有一个第三方作为一个调停者来存在。然后他说在美国现在这种政治正确的文化之下，即便你说出来男女是有差别的，都会被认为是厌女。然后但是他没有怪罪这种观点，他说因为的确有大量以关怀男性关怀男孩为名的厌女言论的存在。他说但是我们现在逐渐意识到同理心并非是零和的，关心男性并不意味着忽视女性。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美国社会有非常严重的母职惩罚，另外一个是美国男性的自杀率是女性的4倍。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女主播第二次提出了反对意见。这个 Christiana 我超喜欢她，她长得有点像阿迪契，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对尼日利亚女性有一种刻板印象。 有可能。 她说我们女性总是在为男性担忧，但是男性真的关心男性吗？他说在一个小孩的生命当中，如果母亲缺席了，立刻会有其他的女性主动站出来去填补母亲的位置。男性为什么不去做同样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这个 Galloway 他就提出了一个解释，他就说美国社会有这样一种禁忌，一种 taboo，就是说当一个成年男性对一个未成年男性 他是恋童癖， 对，表示出关心的时候，人们立刻会非常警觉，怀疑他是不是恋童癖。然后这个时候他就说basically Michael Jackson 和 The Catholic Church fucked us all， 就是说让我们所有人都没办法回到那个之前的时代了。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女主播又提出了反驳，她就说她觉得是因为相比于抛弃孩子的母亲所受到的惩罚，男人抛弃孩子几乎是不需要付出任何社会性代价的。 同意。 对，然后她就举了一个例子，她说她自己在她的孩子8个月大的时候返回职场，还是8周我忘了，反正就是一个她孩子很小的时候她返回职场，这个时候就会有人在 Instagram 上面 DM 她，就说你怎么能这么快就回去上班了。他说一个母亲面临的是这样的状况，而当一个父亲抛弃小孩的时候，他是没有任何代价的。他就说我们应该让抛弃孩子的父亲成为社会贱民，就是我们应该让他社会性死亡，大概这个意思。然后他下面就提出了第二个观点，第二个主要的观点，他就说当年轻的女性单身时，她会选择把自己的时间投入在经营事业和朋友圈子上，而当年轻的男性单身时，他们会选择玩电子游戏和看 porn。 然后这个时候这个女的就很不解，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三脸迷惑发出不解的表情。这个女主播就说为什么男的不能经营一下友谊，并且在友谊当中获得关怀呢？ 对啊。 然后这个 Galloway 他说你说的是一个理想情况，并不是现实的情况。他说现实的情况是未婚或者没有 同居伴侣的30岁的美国男性1/3有滥用药物的问题，然后说1/7的美国男人一个朋友都没有，1/4说不出一个最好的朋友的名字。然后这个时候他说我们要面对的是 a new species of asexual asocial males， 就是一个 我已经头大了 新的种群的无性也没有社交生活的男性， 确实是新种群。 然后他就说，并且所有的科技公司都告诉这些男性说，你们不需要与人建立关系，有 AI 和 porn 就足够了。 连起来了， 好黑镜哦。 对。然后等一下，我再找一下。 你能把这播客讲得这么精彩，真的是很不容易。我现在有一种追剧的感觉。 挺的， 对吧？所以在这里呢，他就回到了他最开始提出的这个观点，就是所有最暴力、最动荡的社会的共同特征是有大量没有经济和浪漫前景的年轻男性。他就说，他们是世界上最危险的一群人，不仅对他人危险，对自己更危险。他们非常可能伤害自己，甚至自杀。 嗯。 然后他就说，今天的约会环境，也就是说，我们大部分人通过 dating app 去约会，然后这个约会环境的确是一个 top 10% 通吃的这样一个环境，因为在约会软件上男性没有足够的机会去展示自己，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被条件首先筛选的一个过程。假设你没有钱，你可能连被滑到的机会都没有。 对， 然后他就说剩下的这90%，他很容易被网络上的艳女声音所误导，认为这一切都是女人的错。 有90%啊。 然后他就说，他就是会给一些年轻的男性做这种 life coach 嘛，现在美国不是很流行，就有点像介于心理咨询、就业指导什么什么之间的这么一个复杂的角色。他说他 coach 的这些年轻男性通常问他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怎么才能找到一个女朋友。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反问说，你会跟你自己上床吗？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女孩，你会跟你自己谈恋爱或者上床吗？然后他就说，如果你想有女朋友，那么你的 plan 是什么？你能赚到更多的钱吗？你洗澡吗？你有趣吗？你可以接受被拒绝吗？ 你洗澡吗？这个可以放在第一个。 然后这个时候 Trevor 他就说我也很喜欢电子游戏，但是我小时候的电子游戏是会结束的，而今天的电子游戏是无限的，没有终点的。然后这个时候这个 Galloway 他说我们今天的经济已经从 attention economy 变成了 addiction economy，就是从注意力经济变成了成瘾经济， 又迭代了。 对，然后他说年轻人不仅对游戏上瘾，也对 porn 和线上赌博上瘾，其中陷入赌债是自杀率非常高的一种情况。因为如果你药物成瘾，你身边的人很容易察觉你出了问题，但如果你欠了赌债，有点像我们这种被缅北什么诈骗了之类的，他说这种情况其实在身边人察觉之前，当事人可能就已经死了，已经自杀了。然后后面我觉得非常非常精彩， Trevor 就问他说，好，我们现在说了这么多，那你告诉我怎么办。他就说，他就讲了他如何去 life coach 这些年轻人。他就说第一步他就会告诉他们，就是说你作为一个贫穷的年轻人，你唯一的优势就是 human capital，就是你的 人 力资本，就是说你比其他的人有更多的闲暇时间， 听上去即将成为人矿的感觉。 然后他就说他第一步先会看他帮助的这个年轻人的手机使用时长。然后从这些 gamble 的软件、porn 的软件、TikTok、X 这些软件的使用时长里，挤出每周8到12个小时的时间。然后把这个 挺多， 每周八到十二个小时。 哦， 他依然觉得挺多的。 8到12个小时分成3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让他去健身，就是 getting fit。他就说每周要锻炼3到4次。我觉得这个其实还有点类似于 Joe Rogan 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当一个人身体上变得强壮的时候，他会更自信，也会更平和。然后第二点就是赚钱。他就说怎么赚钱呢？说白了就是打互联网零工，就是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只要你有一个智能手机，你就能赚钱。比如说你可以去开 Uber， 你可以，他们美国有一个叫 Task Rabbit， 就有点像我们就是在线上约一个水管工，约一个家政，约一个装家具的人，就是说你可以去干这些，然后你要赚钱。然后第三就是你每周要2次去社交，你可能去教堂也好，去一些非盈利机构也好，去上个写作班也好，去这种 homeless shelter 做义工也好，反正你就是要出去参加2次这种以陌生人为主的社交。然后呢，一个月之后他就会给你一个任务，就是让你去邀请一个相对陌生的同性或者异性朋友出来约会。比如说你可以约一个男性朋友说来我家看场球赛， 也可以约一个你喜欢的女孩，就说要不要我们来喝个咖啡或者吃个饭。然后他说关键是说这种情况其实极大概率会被拒绝。 嗯， 然后他说数据是51%的18-24岁的美国男性从来没有当面邀请过女孩出来约会。 嗯， 他就说关键就是说拒绝之后他能不能接受被拒绝这件事情。他就说他第二天就会给这个男孩打电话问他说你被拒绝了之后你感觉怎么样。 嗯， 如果这个男孩说没关系还可以继续，那就说明他前面一个月的建设是 rehab 成功了， 对，有效的。他讲了非常多次被拒绝这件事情，因为我那天看了一个人分享，就是他讲这种男频文的叙事和现在的 incel 的文化一些重叠。因为他里面男频文一个主要的叙事就是说，今天你看不起我，明天我就让你 高攀不起， 对，高攀不起什么的这种，其实他就是一种被拒绝的一种 复仇。 对，就是被拒绝的一种非常夸张的一种反应，就是完全是 overreact 的一种反应。实际上你被拒绝是件很正常，他一直在强调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你能够接受你被拒绝，而不是说当你一次被拒绝之后你就开始仇恨女性了，或者说你就回到你的那个地下室里面再也不出来了。然后他强调了非常多次这一点，我觉得这一点确实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其实我觉得他讲的这三点都还蛮好的，就是哪怕你不是一个 insult， 就是你不是一个 但我就觉得就是可能20年前这就是正常人类生活的方式， 对， 对， 对， 对 吧、 就是、 现在他已经需要有 life coach 来教你。 对，就是我昨天跟朋友讲，朋友就跟我说，他如果这些人能做到这里他就不需要 life coach。 对呀，就是我觉得咱们就是从小你就是这么生活的。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大家的生活，日常生活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你所谓的那个日常，可能我们觉得我们的日常就是每天做饭吃饭和人交流互动，就是已经不是年轻人的日常了。年轻人新的日常可能就是每天对着网络。 对对对，但是我是觉得说如果你觉得你的生活逐渐失衡，或者说你觉得不是很开心，其实你可以尝试一下， 或者很孤独， 对，可以尝试一下按照他这个方法，但是不需要这么严格按照这些数据去做。但是比如说你去健身，你去打一些零工，或者是说你 减少手机， 强迫自己去社交，其实确实会对你生活有一些改变。我觉得其实还讲得蛮实际的， 以及不要害怕被拒绝。 对， 我觉得这个就是还让我觉得挺有见地的。因为我感觉现在就我们也现在也经常讨论，就是说大家已经活在一个过于平顺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要提前避雷，什么东西都要提前避雷， 对，然后安全下车。我昨天去配眼镜，我就在小红书上搜嘛，就是这个镜框配什么眼镜，然后我就会发现说大家会说这个镜框配眼镜，我配了镜片安全下车了。就是我会觉得说现在你一个 一切都是一个 adventure 这种感觉， 对，然后就是你所有追求的都是一种非常丝滑的体验，所以可能被拒绝或者说在这个过程中你突然有一些不适的感受已经让大家觉得不可接受了。我昨天在看 Judith Butler 这个书的时候，他也讲了一段让我觉得很就是很受触动的话，当然他讲的是性别，但我觉得其实是可以用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他就讲说在我们生命之初，我们通常被称作男孩或者女孩，这时我们突然面对来自他者的强大召唤，对这种召唤最终作何理解是无法预先确定的。事实上我们可能无法满足这种命名实践所传达的要求，而这种失败可能反而成为一种解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批判意识形态的能力必然根植于作为一个坏的破碎的主体的位置，一个未能接近个体规范化的人使我们处于一个困难的境地，即必须与自己的成长背景或形成过程决裂，以便我们用自己的方式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就是我觉得这个话在现在这样一个人人都渴望很丝滑的体验，而且我觉得这个制度设置的就是让你在里面体验丝滑的。如果你一旦有不丝滑的体验，你就可以去比如说写差评，或者说去有各种反馈的时候，其实当人已经习惯了这种丝滑的时候，你就不会再愿意去经历任何摩擦了。不管这个摩擦可能是你人和一个制度的摩擦，或者说人和一个人真实的人类之间的你们的冲突也好，争吵也好，吵架也好，我觉得大家已经不习惯这种体验了。但实际上我觉得 Judith Butler 他讲的就是我们还是要在一种失败中 就是你要去经历 破碎当中， 对，失败和破碎的经历当中，在一种不丝滑的体验中，你才能建立一种批判性思考的模式。 我觉得他最后讲的一点我也非常喜欢，这个女主播就问他，他就说你可不可以给男孩的父母提出一些建议，避免他们变成这种 asexual asocial 的男的。然后他就说，我自己也是一个男孩的爸爸，我认为并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他说唯一的办法就是你多花时间，然后他说他觉得 quality time 是一个 CEO 的话术，就是他觉得 quality time 是一个非常corporate 就是一个公司的这样一种话术，他说他更喜欢的一个词叫 garbage time、就是叫垃圾时间，其实就是你跟小孩一起做一些可能无意义的事情、做一些非常无聊的事情、然后他说我特别喜欢这句话，他说因为真正的情感连接的时刻总是随机降临的，无法预测也不能强求。我觉得他讲的非常非常好、就是其实 quality time 是另外一种压迫， 对，而且它也是一种在追求效率的， 对，量化的一种东西，就 是 仿佛我们想要它 quality 这个 time 就立刻就是有 quality 了起来，实际上根本不是这样 的。 你确实是应该在这种更混乱的一种相处当中，就是在一种随意的相处，在一些无聊的事情当中，你们中间能够体验到一些闪光的时刻，这个东西确实是随机降临 的。是的。 我还是蛮推荐大家去听一下这期播，因为他的表达非常非常好，就是完全不打啵的那种，就是我感觉他这播客都没有剪辑，你知道吗？ 我们听你的转述已经觉得很精彩了，回去听一下。 对，就是非常非常好他自己的表达、然后我就是觉得他不会让我们太过反感，但同时又能让我们一定程度上理 解 今天的年轻男性，他其实是一个全球性的现象，就是像他说的同理心不是零和的、我觉得这一点他讲的也非常好。 好，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 了，好长 了，大家嗓子都哑了。 对，那就希望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然后去听我们推荐的这些 两个半小时。 好，那就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 拜 拜 拜。